嗱，咁同咗大家講過咧，話仲有一套嘅，不過就唉，我哋都唔知當唔當係 review， 因為我哋未睇，唔可以叫 review。咁對香港朋友嚟講，都係淨係睇到個預告啫，咁我哋當預告啦嚇。咁其實實質北美啊做咗，就係嗰套你以為超人片咩？有個 man 字嘅 Slenderman， 咁其實就係嗰個長手長腳嘅，即係 Slender， 即係長長啦咁解啦。係。呢個都係啲 AV 裏面其中一個分類嚟嘅，而家其實就係嗰啲長，即係嗰啲長手長腳嗰啲女啊。 哦 哦，即係佢哋有其中一種分類就係咁啊，即係就係長手長腳咁咯。咁啊，長手長腳都靚嘅， 長到佢咁啊， 靚女啦，靚女啦，係咯，嚇 嚇，冇長到佢咁啊， 冇冇長到咁，即係意思佢分咗有啲係矮細啊嗰啲噶嘛，即係有啲係小病啊，你冇聽過小病定咩嗰啲啊？ 哦， 即係嗰啲咧，小病其實即係細啊矮啊，即係小病啦，係咯， 即係唔係形容個 AV 男優嘅。 唔係嗰個病， 唔係嗰個部分， 唔係嗰度，係形容嗰個女係短，係啦，咁啊即係細細粒粒好 Q 咁啦，係咯。咁另外有啲係 睇翻 長手長腳，咁嗰啲咪 低。你嗰啲評分真係低得好犀利喎！ 我超低嘅，因為我就直接睇啲 review， 啲人 review 啊，即係有個人走出嚟 review 嗰啲喎，即係喺個片度有人 review。咁啲人呢就佢又未至於青筋暴現嘅，但佢就話唔係佢又唔係話踩，不過佢就話呢、即係呢套好特別嘅，你係見唔到個 Slenderman 嘅。 哦，咁特別。 係啦，唔係佢會即係陰陰陽陽咁，咁所以呢佢哋都話呢個古仔其實佢冇講明呢其實係有冇真實存在嘅。可能呢係講呢幾個女呢其實佢哋係黐咗啊。即係其實佢見到啫。即係佢見到可能佢即係都係舐咗嘢啊。咁但係即係意思即係即係咪可能唔係實體嚟嘅嚇？ 佢其實 即係就唔係好似平時嗰啲。 我想問一問，佢係咪大約就係佢切入點係根本身佢哋嗰個電影世界裡面有呢個都市傳說啦，定係根本係有呢隻怪獸咧？ 嚇、咁我諗佢都係都市傳說，因為佢哋都係上網都係查咁樣揾嘅。咁、 我哋一樣見過， 即係查得到係啦。佢應該你當係同我哋一樣啦。咁好似就先係有個女仔失咗蹤先嘅。 係。 咁佢哋就去揾佢咁樣，可能啲 friend 嚟啦，我唔知道，我都喺呢個畫頭啫，大佬未睇。 喺呢 個畫頭啫，大佬。咁我就反而睇咗個好笑嗰、那個咧，咪有個橙咧，成日喺度笑鬼人嗰、那個，嗰個喺度成班有個橙啊，就係喺度笑嘅呢個嘢啊嘛。咁佢咪就笑佢英乜？呢度唔係英雄，唔係超級英雄電影嚟嘅，我以為超人嚟嘅添。 佢啫，其實係。 係啦。是啦是啦，不過他後來有講返啲聖經嘅評語嘅，不過他嗰個就評緊佢個畫頭嘅，嗰時未做嘅。咁而家我睇得再多啲嘅呢，就係啲人真係睇完之後嘅 review 嚟嘅，因為其實今個禮拜最新嘅係應該如果冇搞錯。係啦。咁佢哋就咁樣講啦，就係、是、話其實唔係好似你平時呢嗰隻係怪物咁出嚟殺殺殺嘅，反而咦我都咁唔係仲好，咪就係嗰隻嘢疑幻疑真好睇啲喎咁樣。 係 咪咁就可能。 Person 又俾唔到答案出嚟呢到最尾係。 但我鍾意咁喎。 如果拍得好， 因為呢個係一個神秘 㗎 嘛，係咁係，佢可能拍得未必拍得好好，咁係，咁係，咁係嘅。 咁 就 只拍到拍，咁梗係好啦，即係鬼區人咁樣啦，會變成。 係 你拍到 咁可能 爆倉咁大鑊 啊！唔係拍得咁精彩，有權嘅。 咁要睇過先，咁都要啊。 因為咧，佢有第二個畫頭嘅。第二個畫頭呢你就覺得悶啦。 哦。 佢就用嗰班女仔嘅角度嘅。 我睇 到 個畫頭我覺得幾好㗎喎，我覺得。 你睇過係第一個畫頭嚟嘅。嗰係第一個畫頭嚟嘅。係啦，第一個畫頭呢就冇乜點講嘢嘅。反而呢個氣氛做得幾好。但第二個畫頭呢就應該會比較接近實質套戲啦。佢用嗰班女仔自己嘅角度去講，你真係變咗演我睇電視劇嚟。即係以咁樣嘅一套嘢咁即係唔同晒嘅你成個 perspective 係啦。咁所以呢可能佢實質拍出嚟唔係拍得咁好嘅。咁總之其實個主要佢 sell 就 sell one Slenderman 呢個傳說啦，主要 sell 呢個就係咁啦，都市傳說啦，因為實質係有呢個都市傳說㗎嘛。咁等於你香港都可以拍一條邊路咁開個題嘅，我唔係講少嘅係得嘅，你咪拍翻嗰個故事。 即係嗰陣時嗰啲陰陽路嗰啲，好多時都會揾翻呢啲香港嘅傳說就拍出嚟。 係啊 係 啊， 即係打頭怪英都係呢類嘢啊嘛，即係嗰啲打上靈異節目自己作一段故事嗰啲嚟㗎嘛，其實係。 哦，佢話真人真事㗎，我話佢作啫。我話係我話佢作，係。係。因為佢個實在撞橋同嗰套Dreamcatcher 太多嘢嘛。 哦。 太多嘢一樣。係。咁好明顯係抄啊，係咯 ，Stephen King 呢個小説嗰個情節啦。因為嗰時佢講嗰陣的確未拍電影版嘅 Dreamcatcher。 係。 係啊。 咁可能佢認為冷門咪抄抄囉，係啦，因為呢個後屘去到連官兆松自己都懷疑嗰、那個即呢個故事嘅真實性嘅， 係， 連佢自己都懷疑，佢覺得係應該係作嘅，咁但係唔緊要嘅，我都覺得佢嗰個故仔作得幾精彩嘅， 佢攞個題材啫，咁其實 即我哦，因為個題材嗰個故仔完全同佢講過唔同噶嘛，所以其實佢算創作成分有 99% 嘅， 咁啊係，係。 咁佢哋打得上去嗰啲多數都係㗎，跳鬼嗰個都係啦，佢話又話係佢家姐識得嘅朋友嚟呀，嗰啲佢你做唔作落去，咁嗰啲係咪創作成分都去到 99% 呀，佢淨係得跳鬼嗰個事件係有㗎嘛，即嚴格嚟講同你頭先講話低銀嗰個事件係一樣啫，低銀事件後面何來有咁多又亂倫又定嘅嘢呢，咁即係只不過呢係有一個新聞或者有一個事件或者有一個傳說嗰度咧係基於啫，但後邊啲嘢咧係全部屬於係 誒誒。但係呢一個 Sandman 都係嘅喎，其實都係開頭就係一啲改圖嘅傳說，跟住就好多人度下度下咁樣一路係咁加鹽加醋嘅啫，其實都係。 你可以話一種集體創作啦，係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啲集體創作就唔係好似以前即係話即係話即係好似個咩啊黑蘇魯神話咁咧，咁大家講明係一個作品嚟㗎嘛。而家佢哋嗰啲就吹到咧係真事嚟嘅，中意。 即係由假嘢吹下吹下，又講到好似真咁嘅樣，又變成。 係啦。咁如果你睇下呢個阿 Professor 泡泡佢嗰度咧，佢都講到咧，而家啲人話，即係而家嗰啲人佢哋都話相信最初係假嘅喎。咁但係咧，佢哋話但係而家係真嘅。咁點解會咁講咧？咁就係嗰個孫悟空嗰個原理啊，就話、是、有足夠嘅人相信，咁佢就會集體存在呢樣嘢。 嗯。 係。 啊！即係佢哋叫咧做幻人， 即係幻人， 幻人效應，係啦。 幻人效應 係啦，就係、是、你可以你個意識入邊，即係去想像一樣嘢咧，可以其實實體化。 係啊， 咁呢個咪即係我上次講話聖物關燈，我咪話不如用呢條橋好啲喎？你記唔記得？我話不如話唔好話嗰個係佢死咗個朋友，其實嗰個死咗朋友死咗啦。佢而家呢只鬼其實係佢想像出嚟啊。 嗯 所以嗰個媽要自殺先去救嗰個女啊嘛，因為佢自殺只鬼先會死，係佢係佢啊嘛，其實即係替身啦，即係個 stand 嚟嘅，佢個 stand 嚟嘅， 不 過 stand 咧不受控制嘅 stand， 即係佢會出嚟殺人甚至害你嘅，即係你咁諗啊，係啊係啊係，咁其實呢個係科幻嘅，如果你呢個設定係科幻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用呢個角度去諗呢個係一個科幻故事都得嘅。咁但係總之佢呢個就冇嘅，佢都係神神秘秘啫，佢就冇話有個咩，即係連隻嘢其實有冇存在都唔知，可能係呢幾條女知我失調啫。係，佢係咁樣處理咗，係啊。咁係嘅，我反而我鍾意咁多啲，但係可能佢拍得唔好睇啦，呢、這個就係啊。 係，希望我應該唔好幾耐，應該唔使隔幾耐，我哋應該可能會睇到㗎啦，有機會呢啲。 你意思係喺網上定係 啲網上話？網上一方面啦，但係呢套戲咧。之前啊，香港都話會上嘅，因為 哦係有提過嘅，好似 冇咗嘅，突然之間冇咗 嘅，所以我就反而懷疑上畫嘅機會會低啲，係 咯，係咯，會唔會都 因為可能佢哋都係 啊，唔會去 咗，係啦，可能見可能北美都唔好嘅，咪可能都或者咧又係搞到咧差唔多出碟嗰陣咧，咪上一上咁嗰啲咯。 佢如果而家都唔上，即係而家係農曆七月啊嘛，都唔上咧，就真係冇乜機會上。 但係呢個題材我係有趣㗎，我有興趣睇㗎，個題材啫，因為即係呢個真係一個真實有嘅一個都市傳說嘅一隻嘢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咯 係 咯，都 幾有趣其實都 係啦，有別於平時嗰啲係即係純粹個故事自己創作 個主 題啦。冇錯啦，係啦個效應咯，係咯，咁我有興趣嘅呢套戲睇下都係啦，咁啊睇下遲下有冇機會再講啦，咁啊呢個就北美朋友可以隨時入場啦，做緊啦已經 ，OK， 冇錯 啦， 因為咧香港咧好多戲咧臨上畫嗰陣時咧又變咗冇得上啊嘛， 係成日都係添。 上個禮拜咧，我好想睇嗰個 Teen Titan 嗰個咧，突然之間上畫之前頭一個星期就冇咗喎， 哦， 即係而家又冇得做嘅， 係就冇曬。 但係嗰套唔係都 OK 嘅咩？其實個好似都可以嘅喎，票房係咪啊？ 我睇嘅上個禮拜，咦，接頭冇曬， 同埋都啱細路仔嘅喎，點解會抽又點又抽嘅？真 係冇曬喎，竟 然。哦，即係有咗中文名㗎啦，已經。 咪少年巷長高咯。 即哦，因為咧未有中文名嗰啲咧，就多數都係未上嘅。其實佢可能 有曬中文名㗎啦喎。 有曬中文名就真係抽起啦，係啦，因為 standard 名就應該未有嘅。就未有名嘅，大家可以開個即係改名比賽啊，幫佢係啦。 係咯。 咁大家已經投緊稿啦，高壽奇俠啦， 定係呢個長手長腳定係咩奇俠咁呢，一乜乜名就通常亦做乜乜奇俠㗎嘛。係係當超級英雄咁上會好啲。 喂，即係兩個字搞掂啦。即係兩個字搞掂叫長人咪算囉。 长人人哋谂咸嘢喎， 长人嘅话呢个应该系大陆译名嚟，佢系好似译做咩咩人 啫 嘛， 啲人以为第啲嘢喎，大佬系咯， 哦系喎， 即刻联想一啲衰嘢喎，人哋边度长先吓？边个位够到 Lena 先？你讲嘅唔系啲手脚，人哋讲紧，哦咁样系咯，边度长先系啊？我啲手脚长 ，OK， 诶。系啦，边度够硬先个拳头，系咯， 咁样 或者条颈， 条颈系啊，边度搽咗神油先条颈系，系咁呢个就辗转喺即系唔同嘅作品有疑似出现嘅，咁啊上次就系呢、這个啊即系柏廖小姐啦，咁啊 鬼屋惊空十六有好似有类似嘅嘢出现过， 都有个好似系比较长手长脚都有， 系啊， 都有啲咁嘅长手长脚， 出现过咁嘅嘢， 系。但最似應該就是上次拍廖小姐，即是陳神盾那個局長變那隻，因為他真的很高，而且他真的有那些八手魚酥的。 是是最尾 他的形象。他的形象就最接近這個 Slenderman， 即是如果以平時的電影來計，是啦。那所以其實 Slenderman 這個形象他其實已經融入了很多，即是融入家中的已經是。 是即 是跟德成一樣的了。德成介紹你。是咯。你好我是 Slenderman 的嘛，咁樣的了就是。 嗯。 嗯。是。咁睇下幾時啊，幾時整返個啲咁嘅怪，即是妖怪聯盟咁，睇下點啦，可能都有得做我覺得。 有都市傳說嘅聯盟囉，呢啲可以係。 是吧，即有埋裂口女啊花子咁啊，撈埋。 咩飛蛾人啊嗰啲成下咁樣囉。 係啦，即撈勻啲，唔好淨得日本，即係全世界都有嘅，香港有香港都有一條邊下。 係。 嗯。好。 個牛腩飯係嘛嗰啲係嘛。牛腩面係嘛，我唔記得嗰係咩嘅，咩唔知吊碗面落嚟嗰啲啊。 咁樣 嘅。係咩咩咩荷花池啊嗰啲係嘛，香港就嗰啲。 咩 真灵球 啊！黄室宝啊，嗰啲都可以嘅。 边个啊？ 黄室宝嗰只狐妖咯。 啊系啊。 狐仙系黄室宝狐仙系啊。 但 系 嗰个 都可以加埋落去噶，都系都似传说啫嘛，嗰啲系。 仲有嗰啲咩封神戏院嗰啲系嘛？ 系系系系。 油麻地。 扑街啦！ 鬼啊！嗰啲其实全部都系。 油麻地有咩话？有咩话？ 地鐵跳鬼嗰個女仔啊，嗰啲 哦，地鐵跳鬼哦，係咯係咯，好多啊！其實我哋香港都已經有古靈精怪大酒店啊， 煲街鬼屋 有。 煲街鬼屋我又唔知實質有隻咩鬼喎，成日話嗰度猛嘅喎，其實啲人係導遊， 係啦， 啲人話導遊啫嘛，即係佢冇隻嘢嘅嗰個古仔就係。啊，仲有啊，香港應該最出名就係繡花鞋啊。 哦， 係啊，嗰時每一間學校都話自己廁所㗎嘛，係咯。 係你嗰間啊嘛。 是啦，即是啦，冇错啦，呢个是嗰时等同于日本嘅花子啊，即呢个厕所鬼啊，可以讲系共同㗎啦，即等于啊，即厕所嘅鬼啊。 但我怀疑。 咁仲要每间学校都话系自己间学校嘅源头嘅呢个讲法咪一样 咯。但我怀疑呢个。 其实我 谂 香港喺呢啲平台上呢 都 可以发挥一下嘅。 系。 系。 即唔使呢拍葡挞呢，因为有罗兰嘅原因都要玩一段龙婆嘅。即我觉得呢个已经玩得太。 唔 因为龙婆啊其实系睇咗系七月十四不见不散里面创作出嚟㗎嘛。佢唔系一个都市传说。 系 啦。 系 呀。 系呀。嘅 IP 嚟㗎嘛。 其实系有 IP 嘅嗰样嘢。我唔知点解啲人咁仲个个碌得嘅系 得 嘅咩 系 咁都得。系，唔系因为有啲人都话噶 ，Slenderman， 因为佢话系有原作者啊嘛，所以佢哋有人怀疑过呢样嘢唔系一个 public domain， 即系你可以拍嘅嘢。 哦，咁 样。 哇，但系嗰个算唔算原作者啊？佢咁样 都佢话你唔理一件事啊？ 如果佢走去咁样整，其实应该都可以话佢系原作者噶。 佢批评咗就系啦。 哦。唔系，都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你就想网上发表啊，嗰样嘢其实都算嘅。即係你可以你寫個古仔，咁你寫個鬼故，咁你個古仔變咗 啫，係嘛？咁如果佢都唔介意嘅話，咁或者佢都唔去做呢啲嘅話，咁應該冇事㗎，係嘛？ 咁當然，如果佢唔告你，你乜都得。你 佢當好件事嘅，咁啊， 你都可以，你都可以用叮當用高達嘅。如果佢唔告你，如果你真係問緊咁啫，係咪？係。而家我哋講緊係嗰樣嘢係咪應該係有原作者啊嘛？唔係講下個原作者告唔告你啊嘛？你又跌落去嗰個賣帽女孩嘅邏輯啦。即係冇人告你，就係、是、你就真係合法，咁你真係講啲咁乾咁啫。 梗唔 係 啦。 即係明顯嗰係有原作者嘅嘢，嗰、那個嘢就係屬於個原作者啊嘛。咁而家啲人就質疑，但係咧有人又質疑啦。其實佢係咪原作者啊嘛？係。佢都係傾嘅啫。咁我都可以傾，其實叮當係我作㗎。 嗯。 曾經都係抄我㗎喎，我可以咁講㗎喎。係， 咁即係咩啊？咁你個手花鞋可能 佢原本有故仔嘅，咁你 依家拍戲咁都呢 件事喺中國不斷發生㗎啦，係咪先？ 係，呢班都係咁樣啫嘛。 嚇，係咯，佢咩主要鬥神啊，好多單啦，係咪？ 全部都係呢啲嚟嘅，其實 係。係啊，即係其實你可以反過去㗎嘛，咁冇話㗎喎，呢個世界係咪先？咁到底實質邊個原作者嗱？佢啲人質疑就係呢個其實係咪一個創作物啊？佢問緊，即係既然呢樣嘢你。又唔係好似平時啲 urban legend， 平時啲 urban legend 咧就冇即係冇人出嚟經作者，或者唔會有個，因為呢個故事最初係點樣出嚟噶嘛，你都唔知 道 入咗翻 呢 樣 嘢真 嘅係 嘛？ 咁神奇大帝穿咗個窿，肯定都有第一個人作㗎，邊個係嗰個原詞原嘅填詞人呢？即係嗰次改歌嗰個啊， 係啊， 係啦。咁龍虎豹好睇好睇，但係又好鬼貴，又係邊個咧？咁到底係軟硬天師喺佢嗰個演唱會唱呢隻歌嘅時候，佢難度係唔佢肯定有俾歌嘅一個版權嘅，但係佢有冇俾呢隻詞嘅版權呢？呢啲擺明係創作物啦。你話個鬼故就你自己傾咪真啊嘛，傾咪真就即係唔係創作物啦。你傾咪真啊嘛，即係呢個真事啊嘛，即係唔係你創作㗎啦。咁佢要咁傾咪抵佢冇得傾啦，係咪即係傾唔到啦。你話係真事啊你善女幽魂你話係啊蒲松齡話唔係啊唔係作㗎真事咁你話即係蒲松齡都冇版權啦你真事啫。你得落下靈彩神嘅經歷咋嘛等於係咪先係咪咁你傾咪真事咪冇得傾囉係冇得傾版權囉。咁但係你話係創作咁填詞肯定係啦係咪先咦咁但係你都見佢哋都冇㗎喎都照唱㗎喎咁有冇查返當年邊個係呢個即係龍虎豹好睇啊，或者呢啲即係呢啲嘅即係作詞啊，即係改詞人咧，又有冇人 啊？ 冇啊 ，who cares？ 咁總之呢隻歌已經唱到即係全香港皆知巷聞㗎啦，當年咁係咯，神奇大帝穿咗個窿咁取咗三位妾侍咁，即係當然佢有後來傳傳下好多唔同版本咁，但係到底邊個最初去填呢個咁抵死嘅詞咧？唔知喎，係咯，咁但係冇啊，亦都冇人去再追究啊咁啊呢啲都變埋 urban legend 啦，係啦。咁就係咁囉所以就有人質疑其實 Sandman 唔係一個可以你怎都去拍嘅一個 character 因為係有人作嘅係呀有人嗱咁嘅真係你自己睇 Wiki 佢有寫呢一段嘢有別於裂口女呢啲係唔同有別於一條邊路唔同呢啲囉係呀因為呢啲係傳咗好耐真係口耳相傳咗好耐真係唔知邊個人開始講咁就 Sandman 因為係已經有網絡時代呀咁佢係有個人名嘅事實上即係嗰個貼呢個改圖嗰個人係追溯都係個人嘅。 係啊 即係有個人開始去貼嘅。咁會唔會其實佢算係原作者呢如果係咁。即係如果你要拍套戲其實你要問佢攞版權啦。就係有呢個疑點喺度。係啊係啊。咁我提出下啫係啊我提出下啫。即係唔好話即係求其咁 CPPO 又可以寫隻歌咁呢啲係嘛。咁當然佢哋寫得就梗係即係跳過曬所有版權問題嘅咁但係我都仲係覺得好奇怪嘅一件事囉呢啲係啦係啦咁佢一定唔會係俾咗錢 Star Wars 或者迪士尼㗎啦我唔信囉如果俾咗佢個 MV 唔會用周慧敏做莉亞公主佢一定真係出現 Princess Leia 同埋 CPO 同埋 Han Solo同埋千歲英係咪擺到明嗰隻歌係借啲字咁樣蒙混過㗎啦係咪 係。 我反而覺得佢開頭嗰起開始嗰個音啊點樣叮叮叮叮叮叮叮呢幾下點解可以得呢 係啦。 我唔知啦。係呀因為超過三個音符超過三個音符以上呢人家就告得你㗎。 吓三個音符。 意思你同佢 兩個。即係咪兩個巴呢 好似。 兩個巴，兩個巴即係點咧？ 我聽兩個巴，我聽講係 兩個巴即係點咧？ 即係幾多咧？ 好似大完個巴再大多個巴。 唔係，我唔知兩個巴係咩意思啊？呢、這個佢哋講又用話兩個超過兩個巴就咩咯？ 兩個巴 係 好強噶啦喎，兩個巴喎、啊、你講。 嗯，同埋阿邊個黎明有首歌《全日愛》啊，頭嗰幾個音啊，都係唔止三個音啦、啊 哦。你話國歌咁樣， 跟住後面就唔同啫嘛。 嗰三個係咩歌嚟噶？ 咩《全日愛》啊？咩國歌啊？嚇、 啊！哦，咁你嗰只國歌嚟噶嘛，大佬啊！呢個係《Star Wars》啊，大佬啊！ 我明白，明白。 啊嗱，唔係 Happy Birthday 都有版權嘅 ，OK， 但係呢啲版權咧，你俾好平嘅啫 ，OK。係。但係意思你要想攞到 Star Wars 嘅音樂，佢 Star Wars 嘅版權就好貴嘅。 嗯。 係 咁樣嚇，即係就算你唱翻只 Happy Birthday 咧，其實如果你要出碟啊，你就唱 Happy Birthday 啊，唔係唱咩，其實係要俾版權㗎。係。 係 有人 own 嘅，其實係啊，所有嘅歌包括聖誕歌都有㗎。唔係哦，聖誕歌啊，我唔使啦，我做聖誕歌咪唔使俾版權咯。唔係啊，要噶，有人空噶、但係唔係好貴嘅啫，嚇、 嗯， 唔好貴嘅。咁、哦、但係你話呢啲咁嘅 Star Wars 呢啲，我同佢講你，我唔知，即係總之佢哋梗係有法律人員幫佢即係計過㗎啦。係到底係幾多個巴，又幾多個音過得啊？咁佢梗過得嘅，佢唔過得佢賴咗啦，係咪？ 嗯 咁，但我自己就覺得係好奇怪嘅咯，即係總之，點解都大歌星，點解要做呢啲嘢咧？係咯，係咯，唔知啊，即係如果你海洋公園，即係其實實質嘅盈利都高過迪士尼，咁你唔會海洋公園見到啲迪士尼，即係啲疑似啲米奇老鼠啊，疑似啲唐老鴨嘅東西出現啊？ 系啊， 系因为冇咁嘅需要啊嘛，系咯， 系 咯，你有啲即系名不经传嘅游乐场，我就唔清楚啦吓，即系嗰啲咩天香嗰啲，我唔知啦，系咯，系咯，混杂全世界所有卡通人物啊嘛，系咯，咁、那 个可能做得唔似，可能怪啲， 佢刻意唔似，系亦都可能佢系想似都似唔到，唔好理佢啦，系咯，总之你问佢嗰只系咪米奇老鼠，佢话嗰只系大耳猫啊嘛，你冇听过咩？ 听过 系咪？嗰只走晒样，好似融咗咁噶嘛？只叮当系， 哦、 啊，系咪？佢哋成攞翻呢啲俾日本人睇，日本人成吓一跳啊！哇，咁得人惊嘅啲公仔系咯， 系认得系叮当面目全非， 唔系佢认得，但系好似融咗叮当，好似即系总之好似恐怖片咁啊！佢觉得系，系好似睇恐怖片咁，系啊， 邪神 恐怖叮当咁咯，哦，系啊，系邪神像冇错，就系嗰只 feel。好啦，咁啊，继续仲有咩？有啲咩其他嘅真係有啲咩預告啦？頭先呢個就上咗嘅，係香港就未做，係介紹翻先。方便朋友入去睇 Spiderman。好，有冇其他？ 阿馬仔話無面超人新嗰、那個 咁、啊、快講無面超人嗱，即係冇其他嘅作品啦，已經。哦，即係無面超人嗰係個電視嚟嘅，咁咪出咗個即係嗰啲叫時王係嘛嗰個叫。嘅一個嘅畫圖，喂，咁但阿明有冇其他啲想同我哋講先啊？阿明講咯，其實有冇 啊？嚇，呢個 唔 係 話有好多 啊？ 有冇啊？ 係 有冇啊？ 咩下個禮係咪下個禮拜會上嗰啲戲嗰啲啊？你講係？ 唔係你睇到有啲乜嘢新畫頭可以介紹下 新畫頭唔係下個禮拜有冇啲即係嚟緊？係啊，有冇啊？有冇啊？ 嚟， 如果唔係阿明開手先啊，係咯。系咯， 未睇到我就系咯。 哦，你唔系有一大堆咩甄子丹嗰啲嘅咩？ 咩嗰啲啊咩？你讲大师兄啊？ 唔知啊，你咪话大扎啲甄子丹嗰啲戏嗰啲，即系未有画头嘅，嗰啲未有画头。画 头未见，但系我知道有啲消息嘅嗰啲就其 他。哦，咁、你快啲报埋啦，咁啊等下阿明可以休息先。 哦，系呢、這个咩？下個禮拜又上大師兄啦，甄子丹嘅係啦，係啦，一套校園嘅動作喜劇啊。 哦，呢啲我哋講過啦，呢、這個係咯，即係 GTO 啦。 有一套 另外一套甄子丹就咩咩过江啊，嗰套叫做 肥龙过江啊，不过唔知几时上啊，冇影期啊呢啲。 肥龙过江咁啊，明讲过系其实系以前洪金宝系咪都好耐以前嘅一套戏， 系啦， 就玩翻猛龙过江嘅，吓、 啊， 即系其实系啊，都已经戏房啊，已经当年已经 系啦，冇错。不过佢系呢套系行翻。 哦、即係新呢套未必係玩翻猛龍過江，就係、是、係啊，甄子丹扮肥嘅， 係甄子丹佢好似瘦身男女著住嗰啲咁樣嘅 扮肥 特技化妝咧，跟住之後拍打片啫嘛，佢但係好 即未必做翻嗰個古仔，不過就叫翻做肥龍過江 ，OK？ 係啦，咁樣就係好似去日本 拍咗㗎啦，就已經 拍咗，但係未有影戲嘅，係、 哦、 啦， 明白。就未有畫頭，未有影期 ，OK， 好， 未有畫頭，未有影期嘅，係啦。 我覺得都係拍到猛龍爆光，好似好少啲喎，係咯。 咁就唔知啦，好似仲有周麗淇做嘅。 我有周麗淇做，咦？喺電影入邊周麗淇做？ 係電影嚟嘅嗰個，係啦。 哦，咦？有冇爭啲咧？喺電影睇周麗淇，一般人有冇話好好想咧？ 咁唔知啊，可能因此得一個人 電視咗咧。而家嚟計。 嗯，咁唔知，因为追龙都有啊，周慧琪啦，其实就 你讲女主角喎，但系OK，Anyway，我问下啫，我问下，即系而家啲人喺戏院睇周慧琪有冇一个号召力，即系我问紧系咯， 咁就我谂都冇乜噶啦， 都冇乜，即系主要都系睇甄子丹啦，话知嗰个女系边个啦， 系啦， 不过可能你揾个香港都叫做香港人，佢哋都开心过，又揾个唔识嘅大陆妹嘅，系咯。 系咁， 即系有配音嘅，咁啊差啲， 好过咩大师兄揾阿陈乔恩啦，咁就系可能会 系 啦。 O K， 唔系我唔系我有问题啊，我唔代观众问嘅，我梗系冇问题啊，周丽淇 O K 啊，系咩问题？ 明白，系啦，咁样 系。 好，有冇咁佢仲有冇第二套噶？除咗呢套，好似话。好似话叶问咧，咦呢排咪话嗰个金主咪濑咗嘢啊嘛，咁但系阿炳话唔系，但系新嗰集叶问其实拍咗噶咯，系嘛？ 系啊，拍晒噶啦。 哦，咁即系冇影响啦，即系拉咗都照做噶啦，系嘛？ 啊，上得先，拉咗之后佢仲 咁唔知啊，不过就喂拍完套戏啲钱其实 要收翻啊！俾人 收唔收到片酬先？ 叶问四会唔会有影响啊？但系我嗱，你一套戏拍完，其实佢都仲要使钱噶喎，喺后 面呢台四定系五啊？呢台四定系五啊？你话新 四 四啫，哦四啫都系 ，O K， 我以为已经五啦，大佬。 啊，五就未有聲氣。 依家都外傳關唔關事噶？咁啊， 張天志 外傳唔關，記錯咗啦，個外傳唔計嘅。OK OK， 明白。 外傳唔計，你講嗰個就張 正式就第三、第四。OK OK， 第四係啦，你講張 天 志 係第四， 張天志啫，搞掂啦。 張俊做㗎嘛？阿八爺。 OK， 講翻呢個先，講翻新呢套先，點啊？即係拍完咗㗎啦，其實已經搞掂曬㗎啦。 其實拍完㗎啦，係啊，二問四係啊。 咁到底如果上畫上咗啊，會唔會啲錢都會沒收呢？就算有得即係收益，咁又或者啊，咪因為你都知而家係賴咩㗎啦，大家知 嚇。係啊。 咁啊，咁又或者啊，其實佢哋啲片酬啊，嗰樣嘢收到未嘅咧？即係知唔知啊？ 哇！呢啲真係咁內部嘅嘢，咁就梗係唔清楚。我都睇新聞嘅嘢。 可能套戲都未必會完成埋佢哋，因為你拍戲啫，但係你咩後期啊、宣傳嗰樣嘢好多嘢未搞㗎嘛。 系啊，要如果要錢噶嘛， 咁同埋就停咗呢一度啦，系啦。 同埋講開呢啲嘢就其實好多明星啊，有啲戲啊，其實拍咗好耐啊，都未上畫，好耐好耐都未上畫噶啦。 三國殺啊嘛，係嘛？ 咪嗰套冇咁耐啦，你記唔記得幾年 前嗰套 《冰封俠》啊？佢有兩集嘅一 做咗啦咩？哦， 佢有兩集嘅一 集， 係啊，一次過拍咗佢。 即係甄子丹嘅第二集 ，OK？ 哦，係 啊， 即係其實拍咗㗎啦，已經。哦，係 一次過拍嘅兩集。 哦， 竟然就冇咗第二集上畫。哦， 到依家都未有影啊。 係 咯。 哦，即係明明拍好咗，但係唔知點解冇上到。 係啊。 又明明第一集唔算话好唔收得啊 ，OK 嘅喎、啊、都系咯。 诶、啊，内地收亿几，但系啲口碑唔系咁好，但系亿几其实佢赚唔到钱，应该可能蚀钱添。但我唔知第二集点解 hold 咁耐都上唔到啊？ 哦，即系其实濑咗嘢嘅第一集算。 系啊，亿几其实濑嘢啊呢部片就。 哦，咁样，哦咁濑咗嘢唔做第二集唔奇嘅、哦，因为你第二集就。雖然拍戲啫，我又要做好多宣傳嗰樣嘢，都係錢噶嘛，係咯。 你當係大陸嗰啲爛尾樓啫，呢啲係。 嗯。如果第一集原來係奶咗就易解釋，係咯。 好過嘥錢落去宣傳啦，好鬼貴啊宣傳。 係。 講開呢啲嘢就 出碟都會啊，嗰啲如果我哋諗係咪？我覺得唔好上去演咯，出碟佢都冇，係啊，奇怪。 或者賣俾 Netflix 播下都好啊。 嗱。 唔係，甄子丹可能會賣得好啲價嘅，有機會係咯。 应该 好似《卧虎藏龙二》咁样咯，都系 Netflix 咁嘅啫嘛，系咯，一半 Netflix 俾钱，一半系大陆俾钱。 未有 Netflix 啊，系嘛嗰时？ 唔系嗰时香港未有 啫，系 香港未有，系 啊。其实外国都系摆咗上 Netflix 嘅，都 系。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啦，咁唔知啊，你问佢哋啦，系咯，系咯。 讲开啲上唔到画嘅戏咧，咁又我之前留意咗好耐，但系都未有上畫，即係呢排最紅嘅啊，最多話題嘅阿范冰冰咧， 係， 嗯， 其實 又 有兩 拉咗啦，係咯， 佢有兩部戲拍咗好耐好耐都未上噶， 咩、哦、名咧？ 係， 嗱一部咧就又係同《延禧攻略》有關嘅， 又有關， 就係呢、這個又係佘詩曼嗰個角色，嗰套叫唔知叫畫框女人定係叫繼皇后嘅事， 即 係 佢又做翻嗰個皇后係。 是不過好早的仲早過《延禧攻略》拍的。是啊。 是又 hold 住了是。 好耐好耐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被人拉了的原因可能。 不關事不關事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楊貴妃那套拉了嘢那套戲不得啊。 哦、 啊另外有一套呢就又是好耐好耐的。有皮亞斯布士林和基拉麗莉的就是美人魚、 啊、 范冰冰叫美人魚啊。 哦你說美人魚。 系啊， 好耐啦，美人鱼系啊， 好耐啊，即乜声乜气都冇啊，拍好晒噶啦， 即其实拍咗嘅，拍好咗嘅， 系啊， 咁、哦、啊，应该诶呢只真系攞去鬼佬度出碟啦，既然有外国星就系咯， 系咁个系咪有 可能拍得都 OK 烂嘅？我相信都 OK 烂嘅， 系啦， 唔知啊呢啲，咁你讲呢个啊，其实嚟紧嗰个咩黑凤凰啊？啊，馬仔可以講兩句啊！呢、這個我哋初初都話佢係咪因為博士被收購之後就會唔做啊嘛？第一佢哋又話會執佢拍翻少少就會上啦，仲有個影期喎，唔記得幾時咧，係下年係嘛？ 係話下年啊都係， 係啊，係年頭啊嘛，好似係嘛？ 係啊， 我有貼到個日子啊，不過我唔記得咗幾時啊，你睇翻 啊？記得，好似二月中啊，好似我記得， 好似係啊，好年頭嘅，係啊。咁當然呢個係咪確實就未知啊？呢個馬仔知道啲咩咧？關於呢個就 冇啊！之前因為佢哋話拍到好似之前 X-Men 第三集咁衰喎。 哇！咁大雞， 即係話唔想。 嗰陣時又話即係可能抽起唔想，因為其實而家本身合併緊，即係俾迪士尼合併緊 啊 嘛，收購咗啊嘛。咁佢嗰度諗住抽起。未有即係可能唔會上啊，咁但係喺而家又話或者會上，我真係 而家又話會執佢就會上啊，咁但係聽住先啦，係咯 ，Han Solo 上畫前都話 Boba Fett 必定會做，咁之後又 cut 埋啦 ，Star Wars 都 cut 埋啦，所有 Star Wars project 暫停啊， 係啊，咩 Boba Fett cut 咗，係。我依家奧比溫都 cut 埋啦。 我哋不嬲都話佢 cut 咗㗎啦，係之前無端端。整個利好消息又話揾咗新導演嗰啲咁嘅嘢啫嘛，咁我哋大不嬲都話佢其實停咗噶，咁但之前就冇話冇其他嘢噶嘛，又話 O B 温泉又咩幾廿樣嘢，咁點知話沙窩就會一路年年都有沙窩，咁但係總之 Han Solo 之後話全部停啊，咁所以呢啲你永遠都唔知嘅，呢啲係一啲好佢哋自己先知嘅嘢，我哋都唔會知嘅，係咯。 一日未開機，一日都唔知， 開咗機都未知啊！你而家拍 咁啊，係依家咁嘅情況， 好可以唔上啊！而家係 咁 就係， 话明听日上画都可以突然抽起啊，唉，所以算啦。 但系买到飞入到戏院睇就当系真啦。 买到飞仲要睇到啊？ 系。 睇完行翻出嚟就真系上咗啦。 系啦，都唔知道，可能都系原来一个幻觉嚟啊，有机会。原来即系太想睇啦，自己发梦发咗睇咗啊，可能都有机会，唉，我唔敢讲啊，而家系。好啦，咁啊睇下啦，系啦，咁呢啲话上又唔知系咪上嘅呢啲系啦，咁好，咁啊明仲有冇其他同大家讲？ 冇啦。 嗯，好，咁啊明就阿明可以休息一下先，我哋继续讲埋啲蒙面超人嗰啲阿明，冇底嗰啲噶系嘛 ？OK， 我哋继续讲嗰啲。好 ，OK， 好， 唔该晒，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喂，咁好啦，咁啊马仔啊，同大家继续讲噶啦，系嘛？系啦，咁啊另外系咪话呢个蒙面超人啊？即系斯俄嘅，佢原来系读啊，唔系俄，系斯俄啊，斯俄嘅，好似读佢又读，听佢个话头。咁啊，香港嘅或者中文啊，亦做时王啦吓。咁啊，有个真系有个正式嘅第一次嘅话头出现啦，见到晒啲男主角啊、女主角啊系点样啦。OK， 咁啊点咧？咁啊，其实咧睇咗大家讲下，马仔啊，纷纷。 啊，马仔讲先啦，马仔讲下。 哦，咪个男主角。是不是叫奥野壮啊？ 奥野壮就是他的演员名。 演员名 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们上次讲那个来的，上次那个叫江什么鬼的话，不知道江什么鬼啦，即是又有三个字。 不是这个人啦，总之。 是。总之为什么呢，上次不知道大家估错了，原来都错不晒，不中都不远。都是来自同一个选美。即是男人都是选你啦，是啦。 是。 这个就第三名，是啦。咁啊等马仔讲下啦。 嗯。 是啦，咁啊但啲人话佢似啊边个啊。 咪嗰个乜嘢咩比赛嚟㗎，嗰个系 Johnny 事务所啊，定乜鬼嚟㗎。 是啊，我咩 June,June,June,No, 定咩 ,Superboy 喎选美。 哦 ,Superboy, 系就选男人嘅。咁呢個就第三名就奇怪啦，即係第一名嗰、那個唔係第一名嗰、那個今次。 係，一唔做啊。 唔係第一名嗰個做，係啦，咁以往就係揾第一名嗰個做嘅，前幾年都係，係咪？ 係。 即係阿彪又係啦，阿 XA 又係啦，係咪？ 係，按時應該係。 咁今次竟然係揾到第三名嗰個做，唔知點解。咁有人就話佢，嘩，成個鄧兆尊咁樣嘅，咁我又覺得未衰到咁衰。 佢靚仔過鄧兆尊，佢又。 係似佢咁瘦啫，唔係似佢個樣子。 係啊， 都唔係啊，都冇瘦到鄧兆尊啊，都瘦啫。 似你㗎喎，個樣都。 係囉，有咁差咩，咁樣。咁個女主角，我反而略嫌有啲似翠如 BB, 不過就靚啲嘅翠如 BB 啦，係囉。 佢個名叫做大嬸，咪大番乜鬼嘛，係、那個女 仔。係我一眼立佢嗰個女叫 大嬸。 大嬸。係囉，原來大反即係嗰個根字邊嗰個。 即係嗰啲旗咁樣啦，即係你當 我。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大反係 啦。 就唔知而家後邊叫咩。 我 OK, 日本妹咁樣啦，長長頭髮，佢平時肥肥咁嗰種囉，佢係。 系啦，唔係即係其實個形係有啲似，個形係有啲似翠如 BB 㗎。如果你睇翻佢自己嗰啲 MV， 你就知啊。你可能你幅硬照你唔覺啊，你睇翻佢喐咧係有啲似翠如 BB 嘅，但係就靚嘅，靚即係將翠如 BB 變咗做靚女嘅。你咁諗啦， 即係翠如 BB 十幾歲嗰陣時嗰個樣 係咪？咁啊唔係喎，翠如 BB 十幾歲唔好靚嘅喎，翠如 BB 十幾歲冇而家咁靚嘅喎，反而嗰時扁口扁面啲嘅喎，反而係。 咁跟住做啲咩 啦？ 跟住 啦， 仲有 即而家就個型格好似好啲，對唔住，但係就老咗啦，咁啦，咁呢個就青春美麗嘅，都係廿歲嘅啫，係啦。係。咁啊，鼻高高，面尖尖咁啲樣啦，咁啊，公主頭嘅呢度呢個造型嘅，即係總之長頭髮咁嗰啲啦，係咯。 嗯。 係。咁就嚟自未來嘅一個少女嚇，二零幾多？幾多？幾多？ 二零六八啦，好似。 二零六八嚇，咁啊，翻嚟話要。改變歷史咁初初就係咪同埋 係啦？咁我見到個二號 Ida 咧，佢哋而家因為條新嘅腰帶會打埋嗰、那個蒙面超人嗰個年份出嚟噶嘛。咁、 哦、 我見到 佢唔 係 個二號㗎，佢一號嗰個都係咁㗎。 哦， 因為一號打2018啊嘛，打2018啊嘛。 係，其實佢每變一個新咧，佢就會打翻嗰個超人嘅年份。咁、 哦、 而嗰個二號 Ida 就來自未來嘅。 冇錯，佢 係嚟自未來嘅，佢直情係 Terminator 嚟嘅，佢翻嚟係要殺死個主角嘅，咁佢就同個女仔，應該我唔知係一齊翻嚟啊， 定係佢係個別翻嚟啊？總之其實真係未來戰士嚟嘅。個女仔咧就認同咗，其實可以將個主角改變，唔等佢變成魔王啊。其實個主角就係魔王嚟嘅，費事。咁佢就話可以改變佢，等佢唔好變成魔王咪得咯。咁但係呢個二號拉仔就堅持要殺死佢嘅，即係呢個係初頭嘅一個設定啦。咁肯定做下佢都會變成同伴嘅。 肯定 咁，二號拉打咧一出場就已經有呢件事咧，就已經有二號拉打呢件事咧，就唔係喺每一個無面商人都係咁嘅， 係 即係少嘅。其實呢個情況少嘅。你除咗阿龍騎，龍騎啊，直情係應該係阿龍騎啊。 二號拉打出先添啦，直頭係龍騎。係 啊，二號拉打出先啊，就甚至乎其他人根本就喺度啦，佢未遇到啫。咁啊，龍騎其實係反而係佢係後加入噶嘛。 唔係佢執二攤嘅嘛，因為龍騎其實 係執二攤嘅，係啦。咁但係其他拉打仲有冇啲係一開始就已經有搖拉打咧？我 劍咯，劍一開始就係個階段出先㗎嘛。 啊，係，亦都係嘅，嗰個係有其他嘅。咁、但係另外嗰啲模式多數都係慢慢先出二號拉打。 到第五、第六集到啦，通常都係。 係啦，慢慢有二號，跟慢慢有三號咁樣慢慢出嘅，一般都係咁嘅。咁呢度就一 出現就通常係對手多啲嘅，一出現嗰陣時 係。係啦。咁呢度就似乎一開始就有呢個二號拉打嚟殺佢先嘅。 二號拉打個名我唔知叫咩。 係個人啊，你講即係個演員。 個人又個演員就叫壓田鵝啊，咁但係佢嗰個超人個名叫 Zeus 啊。 系咁上下嘅，系唔知 get 定 jizz 定 get 啊定 jizz 啊， 知唔 知点发音嗰啲就 系，嗰啲系啲日文英文嚟嘅，唔好理佢啦，系。即系其实佢可能随时将啲日文拼出嚟噶，其实你唔好以为嗰个英文随时系个日文嚟嘅。 啊、 即系呢个 z on 嗰个字其实系唔知咩文嚟噶嘛，即系佢又一嚟就二十啦，二嚟佢又想有个时王呢、這个咁，即系其实佢将佢捞咗好多 meaning 落去嘅。所以那個字自己是沒有 meaning 的，你要解通的，你要知道他後面為什麼會作那個名字、即是他直接你不會知道為什麼他叫那個名字，你要問他第一個名字怎麼來的，你才知道、總之就是這樣。那但是那樣就是沒有怪人的、 哦、有的，其實 是做 什麼的，就看到有一隻標的怪人版、啊、是很奇怪、啊、一個好像 SIC、啊、即是生化了的標的蒙面超人嗰個版本同阿蒙面超人對打嘅，我見到有一節係。 即係只標自己又變咗個甲俾阿嗱，第一就阿時王咧，佢就唔係好似阿 Dak 地變直接變身成另一個蒙面超人嘅。係。佢即係其實佢阿標係有俾咗另一隻標佢，阿標俾只標佢，真係犀利。係 啊。 咁啊只標咧就會令到時王咧變成一個原來就著上咗標嘅裝甲，即係其實好似阿含緊張喺時咁咧，有啲人話其實佢一個裝甲嚟嘅。就唔係佢變，佢冇變嘅，佢個超人仲係嗰個超人嚟嘅，佢著咗外裝、一個裝甲上身就變成標狀態，佢係咁嘅，佢唔係再變身，佢只係著咗件強化裝甲啫。 我講再之前咧，佢有個片段咧，同佢對打嗰個無面超人咧，係標嗰、那個生化版本嚟㗎，係。 哦。 即 係有一隻標 狀態咁 怪人。哦。 唔係，其實嗰啲都係拉打嚟嘅。 嗰啲都係拉打嚟嘅。 佢呢度叫做 Another 拉打。 咩啊？叫咩啊 ？Another，Another， 因為喺呢度講有三個未來人翻嚟咧，一個僆仔，一個男人，跟住加個女人咧，佢哋會將無面超人啲能力咧俾其他人嘅。 哦，咁即係講啲 因為話 無面超人嚟嘅啫， 係但係佢話其他啲人咧冇能即係。承受唔到嘅能力，變唔到拉打就變咗咁嘅怪樣啊！ 變 咗 SIC 咁嘅樣嗰啲啦，會變成 咁啊，仲型 嚇，變咗 SIC 化全部。 所以話點解係話邊個做嗰個設計話揾咗 出冤魚啊？ 出冤魚就係咁解啦，係嘛？ 哦，佢又唔係安藤賢司嗰啲喎，如果係應該係 SIC 嗰個啊，係咯。 哦，咁唔係嘅，咁佢哋就算整完都係呢啲樣㗎啦，點都係。 開頭我唔知係咪第一集會有返阿標同埋 XA 嗰啲演員出現喎，喺個畫頭嗰度又。 嗱，唔知係咪第一集，但係起碼係喺故事 開頭會出 現喎， 係 咯。 有，係真係嗰班人出 現。真係，係咯，會俾隻標佢。 真 係 俾隻標佢。咁但係之後嗰啲就應該唔會出㗎，係啦。 應該 唔係 好關佢哋事啦，係咯。 咪但係都好啊，起碼好過啊嗰時啊 DK 咧，其實係得啊 Black 係原裝嗰個啫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你可以唔出嘅，你可以唔好出个人间体，咁你求其皮套出一出都 OK， 唔好出个人间体第二条友做嘅，呢个好差嘅。 系、哎、就揾第二个人做又唔好嘅。 呢个好差嘅， 佢连个古仔改埋嗰阵时。 系佢话其另一个世界啊嘛，咁有咩好睇啫？咁 唔系佢讲阿卡夫图条腰带坏咗之后系咁加粗啊，停唔到啊，系啊，改晒嘢。 嗰个唔好睇啦，佢咁做。咁今次呢个次回咧就一系就唔出，出咧就兼嗰个嚟嘅，系啦。 系。 系啦，咁啊到底个古仔点样落去嗰样嘢？咁啊唔知未知啊，暂时画头一个啫，系咯。 系。 咁點啊？咁有冇啲不祥預感啊？定係都還可以啊？定係點啊？嗱，既然有公仔睇、 我覺得還可以喎、啊，又即係起碼比而家嘅標吸引啊個畫頭。 喺標吸引啦、 啊， 同埋好似都好過隻 K， 咁我就覺得係咁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咪真係好好睇？唔敢講，係啦、啊，但係起碼都唔係墊底最少。 係咯、 啊。應該 OK， 不過我又係唔係好中意佢而家咧，好中意用啲獅子整啲甲咧， 係 跟住變身咁樣著上身嗰啲咧。整得咁誇咧，好核突嘅喎，其實。 都係。 唔係佢最搞笑咧，就係佢個甲變咗陣咧，仲個甲自己擺喺個 pose， 跟住佢一腳散落去踢散佢再上上嗰下嘢嘛。點解個甲點會擺 pose 嘅？唔係佢係扮翻佢之前， 係啊， 之前 係咯， 之前攞過我啲 pose 咯， 係咯。個甲變咗就係擺緊個 風扇， 搞笑啊嘛！跟住一腳掗落去就散曬，跟住就再著咗佢個身度。咁但係冇辦法㗎啦，你話用獅子嚟變身呢下嘢，唔係你覺得會係點咧？ 唔係，因為近即係之前嗰啲都係我其實中意嗰啲係有啲光咁咧，佢即係再同佢做冚變咁變身嗰啲，我唔係好中意佢變咗件甲用獅子畫整咗出嚟之後再著上，因為佢嗰質感咁同佢著上身都完全唔同嘅。 我唔同，好唔同啫。同埋好明顯，佢都唔係似身係著咗甲，佢其實佢似變身多啲嘅。但係佢個解釋係佢著多咗層甲咯。 係。係啊。咁佢再著咗件甲之後，啲姿勢會扮翻咯，無面超人嘅我見到好似。 嗯。係，但係佢要用到佢嗰啲招同啲能力同埋啲武器。 但係佢原本嗰個姿勢其實有少少似阿張衛健嗰時。 嚇、 啊！白馬好精喎手勢。 哦 ，Yo 系嘛， 系使乜惊嗰个， 使乜惊啊？ 哦，咁样，哎呀， 有 哦，咁你话嗰个系学是学非，明辨是非都得，嗰、那个动作系， 吓、啊、都系咁啊，喂手指咁啊，但其实佢应该系左个手指系想扮嗰个时针来分针喎、 啊， 嗯， 哦， 系、哎、都系， 应该就系、是、诶，系、啦，咁但系。唔重要啦，系咯，唔重要啦。对，最好唔好睇嘅啫，到时即系到底啲角色啊，啲人物角色到底有冇 chemistry， 我哋担心。 系。 到时睇啦，而家暂时未睇到有冇嘅，系咯。 系。咁啊，另外好似仲有一个拎住本书啊，条友话预言者嗰个又系会指示佢个主角点样做嘅，叫佢系有呢个角色。 吓、 咁但系呢个好人定坏人就唔知啦，真系。 唔知啊，咁啊到时睇啦，好唔好睇都要实在睇过先知，系啊。 同埋佢要对付啲乜嘢都唔知，其实系。 咪打翻嗰啲假拉打咯， 咪我三个人整啲拉打俾佢打咯。 嗯。 我见到咧，佢有真打翻旧嗰啲怪人嘅话系。 啊，都有出现过啲旧怪人嘅，的确。 旧怪人都有几只围攻佢，嗰几只都系旧怪人嚟噶嘛，其实系，系都有嘅喎，佢又。嗯。 系。咁唔奇嘅，咁你今次呢套话到明系即系。有啲似總集篇咁啊，其實係揾隻新超人，但係總集篇咁啊嘛，咁啊唔會出翻啲舊嗰啲嘢，咁都冇乜嘢嘅，係咯，咁啊你都預咗去玩呢啲㗎啦，係咯。 仲有個 佢有新 皮套，係咯，仲有個變形機械人咯，見到係。 嗰、那個就係個時光機嚟嘅，佢話好似架電單車咁嘅樣嘅。 機械人嘅喎又。 係啊，但係嗰隻嘢都相當嘅肉酸嘅，我而家暫時睇。 可能第二次出 個 玩具靚過呢隻嘢添啊。 係。咁、那個時光機係咁嘅騎呢樣，咁點樣載到嗰條女呀佢哋嚟嘅呢？ 唔知喎，係咪入面呀？ 喺入面咁咪唔係一個電單車嚟嘅咩？ 咁我唔知喎，但佢咁怪嘅。 唔知呀，佢暫時唔知佢哋點樣穿越時空嘅，咁到時睇啦，係囉。 係，同埋除咗個眼嗰度係啲字之外，佢啲武器嗰把就是槍變劍喎，又係呢 個字啊！ 係係都有個字喎。 唔止噶，你睇下個鞋底都係有拉低 kick 嘅，睇住。 嚇！搞笑。 係，你留意一下。 鞋底系系啊，嗱鞋底有花咧，不嬲有嘅。 系啊， 有啲新毛真人会设计埋个鞋底嘅，系啊。 咁三条五嗰时咪有哦，佢个标志个鞋底咯，印完人哋拉拉kick之后咪有印打入嚟咯。 咁佢今次个鞋底系写住拉拉kick嘅， 又知嘢， 写住拉拉kick嘅。 即系教小朋友认字啊，原来呢个超人系。 啊，咁我唔知啊，啲字写到咁衰啊，得你学咗就死啊，佬。写到咁歪零歪斜啊，要啊。 嗯。 咁佢其實今次嗰啲 promo 呢佢都有曬之前二十個平成超人嘅鞋底喺度嘅，一個嗰個腳印咁嘅嘢嘅，所以你見到佢 有幾啲腳印。真係 design 得幾靚喎啲腳印，其實佢又你幾有心思喎，原來一路以嚟都咁靚嘅。 係，即係其實所謂明夢之人 logo 呢，原來就唔係嗰啲 logo 嘅，係個鞋底嚟嘅。而家你發覺佢原來係咁樣，係唔係啊？真係啊，唔係講笑係。 一隻唔同啊！ 所以之前佢哋嗰啲談論咧，成日話而家啲無線人係咪有 logo 咧？其實其實有啊，咪因為鞋底咯，咪就嗰腳印本身已經係咯。 哦。唔係，如果腳印嗰時，其實最早嗰時古卡嗰時咪出完拉拉傾咪個印打人。 我乜嘢好似佢真係個鞋底都係呢個印嘅，好似 係。係又印打佢喺度拉拉傾。 係啊。 就唔係好似啲索夫比咧，反轉睇住 Make in Japan 啊，定係睇住 Bandai 咁咯，係咯。 唔 係， 通常都係 Make in China。 Oh shit！ 我啲 SH Chat 嗰啲嘢全部都打大下底， 系咪？啲鞋底食住呢样嘢系嘛？系嘛？啊！啲巨神战击队嗰啲 soft b 后边写住 Make in China， 用唔系写住中国制造用中文写嘅。 嗯， 系。佢仲要系一边写中，一边写国，一边写制，一边写做嘛？即系好似嗰个咧反清复明啊。 系。 系。一边写中制系咪？一边写国造系咪咁啊？分开睇你唔知咩意思嘅，拼埋你见到中国制造噶嘛？系咪咁？都唔错嘅呢个 idea 都系啦。咁啊系啦，咁呢套啊冇嘅，都系睇啦，系啦。咁啊，样又唔系太差嘅班演员，咁但系样唔系太差嘅演员系高都系嘅，但系出咗嚟可以好差嘅。 嗯。 即佢唔係樣衰呀，係佢套劇入面啲人冇 chemistry， 同埋做嗰張唔好睇㗎嘛。係。係囉，所以樣靚唔靚仔，佢雖然覺呢個係個底嚟嘅呢個，咁但係除咗咁之外，你都要睇佢寫得好唔好嘅。咁呢個我哋暫時係未知啦，係囉。咁我又冇覺得個蒙面超人好肉酸嘅，雖然成隻錶咁。係。係。咪你喐嗰陣你又唔好覺嘅。 同埋個造型其實。其實我一路以嚟都唔覺得太差嘅，佢個樣係。咁再加埋而家活動，見到佢喐動打鬥，咁我覺得都 OK 喎、啊，其實又。 都 OK 嚇、啊，都 OK。 都幾好型喎，其實都。咁之後佢變咗第二啲無面超人嗰啲狀態，都唔係咁差嘅啫喎。 哦。 嗱、 okay 啊，我希望佢唔好傻就已經好好噶啦，係啊。即係而家我最頂唔順嘅啲超人咧，勁傻啊，係啊。 嗯。 係。呢啲位啊，係。系咯，咁希望佢唔好傻到系傻噶啦，咁样系咯，好似冚身头咁样系咯， 系咯， 就 O K 噶，系啦，啲女又唔好太黑我憎咁啊 O K 噶啦，系， 嗯， 系咯，咁啊唔系就系靓样啊得嘅，你都要里边个角色啊，要个角色啊，唔系个演员啊，系，咁会唔会佢又残鸡婆咁日日喺度好似佢老母咁咧，喺度闹佢咧，即系好似垃圾婆咁咧，咁你唔知噶，系咪先？你怎知道啊？咁咪好黑人憎咯。 嗯， 咪有啲人都顶唔顺啊！W 入边个嗰个社长噶，即系嗰条女啊。 哦，系咩？ 即系佢就 系 拥起个鼻，日日闹佢哋噶嘛。 咦，我觉得几得意噶喎又。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噶，虽然佢 闹我。O K 噶喎，嗰条女我觉得 O K。 但系好多人都好憎嗰个女嘅个角色。 咁样。 甚至乎啊，你话 Poppy 好得意咁啊，但系而家有人觉得佢神犯啊。 啊、 不停咁講嘢啊，咁係啊，所以好難講噶，係啊，咁但係大部分人都覺得 Poppy 係得意嘅，都唔係個樣嘅問題啊，即係個角色嘅問題啊，即係覺得佢成日講嘢好煩，好煩嘅，係啊，覺得好煩嘅嗰個角色，咁即係有啲似好似睇緊呢個龍神丸啊，嗰、個叫咩啊？美子啊， 林美子啊嘛， 哇，嗰、那個煩，我真係覺得佢好煩啊， 啲笑聲真係好煩嘅。 我唔係嘅，佢唔係就係笑得，佢成日講嘢，哇好煩嘅，我真係覺得好煩，係啦，係啦，咁如果你真人，你揾咗 Poppy 做，我又覺得唔煩咧，我都唔出奇嘅， 咁即係意思就係佢要食到嘅，即係你睇下嗰個演員食唔食到啊，其他演員嗰個 chemistry 做唔做得出嚟啊，咁如果佢平衡到咧就 OK 嘅，平衡咗咧你就會覺得唔好睇。咁所以其實好好睇好多嘢，咁到時睇啦，到時睇啦。 係啊。 好快啫，幾時啊？九月幾時做啊？ 九月二啊。 哦，九月二啊！哇，以為咁啊，即係標完噶啦喎，呢幾集。 唉、哎，要鼓掌啊！真係呢樣嘢。 咁快？ 係鼓掌係嘛？ 啊！要播翻小孔姐首歌啊！真 係要唱添嘛，大佬。上次呢個咩咩啊？ 係晏咗做嘅喎，九點鐘做嘅喎，如果喺日本。 哦，褪晏咗做 ，OK。 因為嗰 啲小朋友可以晏 啲。係七點半做嘅，試過係。 佢咪同个战队调转咗时间？ 战队系好早，不嬲都好早嘅，试过六点半做都试过嘅。 系倒塌咁早啊，大佬，系咯。 系啊，系啊，好早做噶，而家褪迟咗啦，已经即系知道啲靓。 而家褪迟咗啦。 唉，知道你冇做啊。 嗯，唔知啊，系咯。咁诶，系咯，好快，即系今个月尾就会完埋标啦，系嘛？ 系系啊。做排多两个礼拜就得啦，两三个礼拜。 系啦，好行嘅急，唔送啊，真系，唉。咁打到邊啦？我都冇睇最新嗰啲啊，唉，都唔知講到邊度啦。 我都冇睇，我諗住完咗之後先睇啲人講咩，我先再諗。 我見到一個塔度喺度決鬥咁咯，好似早兩集又係咯。 哦。 咁你係咩人啊嘛？ 嗰啲咩 笨 鳩女啊？完全係唔重要嘅，而家即係嗰咩美探啊，即係佢嗰個乜鬼嗰個心裏邊嗰乜鬼王妃而家出咗嚟同咗啊嗰只龍合咗睇啊嘛。 啊，同龍我合咗睇。 即係而家瞓覺女係冇料到㗎啦，而家。 應該我覺得好似我睇個預告就我睇到嗰集就係講到下一集應該就係嗰個金色嗰隻嘢會死囉嗰、那個無面超人。 哦。 即係好中意美探嗰個會死囉。 哦嗰、那個鬼友定唔知咩嗰個。 啊鬼友。 即係大概平成最多腰帶㗎嘛佢話呢個演員係。 佢做最多次係嘛佢做最多次。 最多即係最多唔同腰帶嘅無面超人囉佢。呢個演員。 係咩點解呀 係呀。因为他是近时 Kiva 的时候有两条啊。 蛤、啊、什么意思啊 他做过 Kiva 他不是阴雅嘛不是就是 Dark Kiva 和、 哦、做過其他的拉打的已经。 是啊是啊。 不是平时入面最多要带他 的。已经在第二啲蒙面超人有做过的。 他 D,、DK 的时候他就有出的。 是啊。哦是啊。 是啊他说好像不知道有成五六条要带加埋成。 嗯犀利啊。哦，咁佢死先，系好啊 ，good， 系， 系啊， 好似话死咗佢， 苏佬啊死晒啊，未， 啊 美炭嗰啲快啲啊，系嘛，唔该系嘛，我真冇乜，我真冇乜好感啊，对呢个女主角诶，系点解仲未死啊？啊，咁嗰个咧，咁、那个敌唯一嘅敌人咧，嗰、那个咁嘅咩外星生命体嗰个咁嘅东西咧， 都咁样， 之前咪有怪人形态嘅。 佢係好似暫時都唔見嘅，仲係。 我睇到一集入面啊，起碼我應該睇到第46集嘅，我好似睇到第46集嘅。 咁冇啦，都係繼續打啦，都冇乜特別嘅啦。 我都係諗佢睇 到。 做全先算，我覺得佢其實去到呢隻嘢出咗嚟之後，好似個劇情冇進展過喎，其實。 都不斷打。 進展過 㗎係。不斷打係啦。 是咁打佢咯，就係不斷。 佢老豆出嚟做咗兩集之後死咗，都係冇進展嘅，其實 係。係啊，其實冇嘅，可以真係可以唔睇嘅，講真。即係可以劇情咁差，無面超人都少有。唔係，我某程度覺得好似留過高咋。 唔係，因為佢喺個劇情度咧冇推進，佢係不斷扭橋話點，即係佢喺變形態或者咁整啲嘢，跟住不斷咁俾佢打咯，就係。 係啊，就係咁。 衰過龍珠啊，其實。 咁、哦、你唔可以用龍珠同佢比咯，冇唔係嗰樣嘢咯，係咯，唔係衰過 Ghost 咩？ 嚇、啊，咁呢個都係嘅，不過你話嗰時有個啊邊個我咩念心啊？ 邊個？我葉念心。 係啊，你話有個人好核突啊嘛，我唔知咁就，嗰時我冇興趣睇啦。 哦，嗰敵人嗰個其中一個幹部啊嘛，成個葉念心噶嘛。 係嗰時我睇到嗰度冇興趣睇啦。 但好過呢個連敵人都冇咧。 不只怪嘅， 不只怪，大佬连干部都冇， 得一只咁都真系好冇瘾噶，佢真系，唉。 系咯，即系 佢中间，唔系佢中间阿四眼仔啊，站咪爆嗰啲嘢，帮佢手打，但系都系 好似啊嗰啲， 冇乜角色嘅，都好似工具人咁样嗰啲人全部。 唔系佢咪真系行龙珠咯，即系一只大怪打晒咯，打晒咁多个咁咯，直情。 但系 你拉打咁样做好唔好睇咧？咁系啊。 龍珠嗰度起碼 有啲修炼情况咁样，就 系 睇下佢呢度冇 人系得一只怪人嘅啫嘛，就系、是、死神博士系嘛。 由 头打到尾都系打佢噶嘛，咁哇咁好满足。 做乜嘢都要 冇 嘢出马噶喎，佢系。 啊，唔系佢冇个网啊，得一条友。 都冇手下嘅。 唔系佢有嘅，佢间唔中有啲人归佢边咁咪帮手打两下咯，但系个感觉好 cheap 噶咯，系咯。唔系佢有，佢咪整咗啲机械兵啊，有嘅，有啲机械兵、机械怪嘅，咁但系你又唔係覺得嗰啲好有存在感嘅，即係兩嘢俾佢打爆嘅嗰啲，咁出唔出都冇乜分別。咁主要都係打佢，咁你唔悶嘅咩？打足 因為揾啲佢揾啲人可以整嗰啲唔知咩啲嗰啲氣啊，跟住整到變咗怪， 係 啊，跟住變咗怪之後，咪幫佢打翻一兩集咁咯，又係 嚇咪就係話連阿煤炭都變過啊嘛，佢咪嗰次咪就係個主角將佢。即係將佢話，佢好笑啊！一腳踢到那個，佢話因為有那個王妃喺入邊，所以佢話如果打死佢咧，佢就唔能夠變翻人，佢會死埋嘅。咁但係佢竟然話佢用佢嘅能力，將個王妃一腳踢咗去，踢咗落阿龍嗰度。哇！點解會咁嘅？ 唔係佢喺度好似話佢嗰啲氣體吸得太多，啲人俾人打到解除變身就會死㗎嘛？ 解除變身會死啊！係 啊， 唔係解除變身，佢就俾佢打低會死。 係即係解除變身啦，我當。系咯， 哦，咁如果自己解除，好似系唔会死嘅。 系自己唔会，即系我意思系打 到 佢， 打到 变翻原形，还原又会死咯。 系啦，咁啊，得标咧，有啲能力可以即系将佢哋即系类似即系洗咗呢样嘢咁咯。咁但系因为嗰次就因为佢话原来呢条女就同其他人唔同，因为嗰个王妃喺心里边，所以洗用唔到嘅呢样嘢，所以佢话佢一定会整死佢。咁佢但系嗰次就唔知好奇怪，就佢将个王妃都转移埋过阿龙度啊。 打落去 咩龙 王 啊嗰度啊嘛，咁佢唔系冇事咯，咁佢龙都要龙我咁，但系我点解佢冇变咗东方不败嘅？因为我唔明啦， 有乸型啊，成日 佢又冇嘅，我作为佢之后大镬啦，仲练咗神龙教武功，咁但系佢又冇嘅，我又唔见嗰个王妃喺佢身里边有，好似有出现过系嘛？冇啊系嘛？ 冇啊，好似冇出现过噶，我起码 我估佢最屘一集有嘅，我估佢最屘一集会嘅。即一定会用翻呢个角色打低嗰只嘢嘅，我估啦，如果连咁都冇，佢真系好流咯，嗰边嘅。哦，最屘个王妃苏醒啊嘛，喺阿龙我身上啊嘛，终于变成神龙教教主啊，系嘛？六合童子食屎啊嘛，嗰啲啊， 唔知啊， 可能系咁啦，唔知佢啦，即系 anyway 都唔想睇噶啦，咁啊，又复活晒所有人咁啦，你信唔信啊？最屘系咯。系啊，算啦，系咯，快啲下一套，快啲时王系就得啦，唔使讲咁多。 睇下点啊， 快啲睇下一套啊，好唔好睇都寄望啊，下一套先，系下一套再唔好睇先算啦。 系咯。 系啊。得唔得？好，咁就冇其他再讲啦，快仲有咩其他要讲？佢差唔多啦，系咪？啲作品仲冇嘢要讲？有冇啲画头啊？有咩？ 我冇啊。 冇啦，画头就 冇再见到。 冇啊，冇画头，冇啦，画头。 冇啊，七七八八啦，系 OK。 七七八八画头。 好。咁有啲乜嘢今個禮拜？咁啊，梗係啊，時代廣場嘅嗰、那個、 嗯、 有兩件嘢擺喺度啊，係啦。咁就分別係咩咧？今次 呢個金龍同埋卡薩比， 係啦。咁仲要咧，佢哋揾紅布啊，唔知點解紅布啊，就包咗佢哋都幾乎成個禮拜咁樣。睇遠睇，喂，大佬成隻嗰只咧，行得出係咪有隻晴天娃娃咁嘅怪獸咧？ 咁、 哎、 樣。 嗰啲叫做 Lofa 定叫咩鬼，即好似係咪啊尼奧裏面啲怪獸嚟㗎嘛。 即係 其實喺而家啲新超人都一定有出場㗎，因為佢夠特別啦、那個造型。 哦、 即係阿哲代又打過啦，阿 O 又打過㗎，係啊。即係就係一隻咁嘅紅色嘅晴天娃娃。咁我成日覺得佢做咩扮嗰隻嘢，我覺得佢哋喺度。好鬼肉酸。咁而家終於就解封啦，係咪？咁啊點樣呢？係啱啱今日今晚嘅事㗎咋，係咪？定系 应该星期六啊，星期六 今日系晏昼， 星期六 系啦。咁啊，有啲咩人走咗去即系剪彩嘅咩？ 吓， 又系啲唔关事嘅人啦，相信系嘛？ 除咗 band 低高层之外，就有啊周秀娜，麦明诗同埋啊 胡定欣喎，系咪有？ 哦，定欣。 是不是 有胡定欣、啊、都好似有喎、 啊。有 胡定欣 都 有。 都有咁多即唔止三件呀、 啊。喂、啊、四件呀、啊。 冯莹莹 啊 仲有。 冯莹莹啊。 咁樣。嗱，咁有咩關係咧？呢啲人到底同高達？ 我諗得馮盈盈有關係，再奇遠都冇嘅喎。 嗱，周秀娜就因為上次都有又揾翻啦，佢話佢唔使人渣啦，係啦。 係。呢個最大關係咯，係。 係。咁啊，同埋佢今次冇再補補嗰啲新戲啦，係嘛？ 哦，可能都冇新戲。 應該冇。 又冇第二套有機械人啊嘛，佢係嘛？ 系啊， 咁佢上次就话过咧，话佢细佬有砌高大嘅，佢嘅关系就讲佢自己讲嘅。嗱，我唔知今次有冇再讲咩原因啦。OK， 系段片我都未睇嗰度。 哦，我谂你讲翻嗰你有睇嗰个啊，佢点讲咧？讲啊犀利啊，多谢高大啊，点样？ 吓，阿冯盈盈嗰段啦、啊， 关咩事咧？佢到底？哇，犀利啊！ 吓，因为上次摆 Unicorn 嗰次啊，即有 Wing Gundam 嗰次啊，佢本身做 Soul Girl 嘅应该。 即当年都未选港姐系咪？ 系啊，咁啊，佢就喺度访问佢嗰个直头，佢讲埋话，因为去做苏科佬先踏入去呢个影艺事业嘅，跟住又话识条仔又系做呢度嗰时识嘅第一次。 哦，即系就系冇高达冇今日啦，系啊， 吓差唔多啊，即系全部都高达俾佢啊，讲到 系啦，我有今日全部系个即系传销啊，唉。传销咧，咪有啲人出嚟讲见证嘅，即系唔识吓，系咯，感谢乜乜乜咁噶嘛，感谢乜乜公司，咁佢就感谢呢、這个呢、這个高达啦，系嘛？ 系，但好奇怪，叫佢摆个高达姿势，佢嗰个唔知系摆咗个系 啊？唔 系，佢摆咗一系就龙珠，一系就摆系。 即系怪波气功。 系资金盾入边嗰啲姿势啦，佢摆咗。 咩叫龙珠啊？ 吓、啊，即系杀人，佢哋喺度谷紧气嗰阵时候，佢哋个姿势。 系 ，OK， 好 怪。一系就，一系就 马嘅姿势系。 系。 哦，咁即系 同埋啊， 即系 一系就割筋抌佢哋嗰啲咯。 割筋抌有咩姿势咧？ 咪两手咁定起，跟住咪个心口打开咁，就叫做逆开咗。吓、 啊， 高登飞人。 哦，出高 登。 哦，佢出高，哦，即系， 哦，唔系明镜止水嗰时嘅姿势嘅，准备攻。 咦，咁佢都好劲咯，佢识呢下都好犀利喎，已经。 都几下满下喎，其实。 咁你 expect 佢做啲咩动作咧？如果唔系？ 拉 shooting 啊？唔知喎， 系咪即刻自断一臂同斩咗个头做拉 shooting 咧？你想佢？定系咩？例如有啲咩？有啲咩招牌动作咧？我想问下，其实。 掟招咁样飞咗只手出嚟。 嗰个即系掹把剑跪喺度嗰个姿势咯。 喂，嗰个人做唔到嘅喎， 嗰个招牌，因为就拧住。 即系如果系礼度咧，礼度你就系佢系，都唔知嗰个动作点做嘅， 即系有拧住面劈一枪嗰个姿势咯，都系。 掟掟 wing 跟抌开炮。 Facebook 咧，佢话中意跟抌 set 嘅。 边个话？ 咪啊，冯盈盈咯。 佢又中意跟冧絲，哦咁咪擺翻跟冧絲腳咯， 係啊， 射槍嗰個姿勢啊，應該 單腳咁單腳嗰個做到啊，應該 抹曬鼻。 即係阿高群玲開頭嗰陣時候，我開舉槍嗰個姿勢喎，係 啊， 定係好大碌探托住懟埋個鏡頭啊， 係啊，即係呢個劍勢嗰、那個 揸巨劍嗰個啊，係咪嗰個？ 唔係啊，再唔係啊 ，Freedom 嗰個啊 ，Freedom 係 全 打 發 射 點啊？ 炮門全開嗰個姿勢啊？ 點擺咧？ 唔知喎，咁夾到佢腳 嗰個。做唔到㗎，嗰個人冇嘢做，嗰個人你冇嗰啲炮，但係個人冇嘢攤喺度嘅啫。你扮緊乜嘢啊？咁啊問佢，冇啊，我扮緊呢個 freedom 咯，咁啊。咁啊，即係大自然攤喺度啦。 哦，定係定 咁佢擺得到啲姿勢都算 OK 嘅啦。 定係擺呢個大天使號嗰個姿勢 啦。你叫佢另外嗰幾個擺下啦。 咁 起碼 做下功課啊。 唔係你懟先咪問佢知唔知高達係咩嚟嘅？知法國導演咯。 咁啱喎，佢冇答錯喎。 係咯，跟住有一個話，哦冇，係倪匡筆下嘅一個人物，都冇答錯。係浪子高達都冇錯，係咪？總之冇人答得出係一個動畫機人嚟嘅，就係咁啦。會唔會？ 係指住只沙沙比話嗰只，嗰只咪高達咯。 唔得人揸㗎，唔得人揸㗎，我係 高達唔得人揸都。 係唔知佢啊，佢唔得人揸，佢理得你高達，佢 sell 佢自己啫嘛，佢理得你啫。 他自己识揸啊！佢话， 佢自己识喐嘅，佢话唔使人揸。上次最瞩目系呢句啊嘛，无端爆出嚟话唔使人揸嘛，系咯，因为佢先再讲啦嘛，佢话呢啲高达啲机人要人揸嘅，佢话佢嚟紧嗰套戏佢唔使人揸，哦，因为佢唔记得我咁样噶嘛， 唔系话佢 讲咩唔使人揸添， 唔係佢係佢又話咩？佢唔係人渣，又話唔使人渣啊！兩個字都好觸目啦，係咪啊？唔係人渣又好，唔使人渣都好啦。 佢總之就要講 嘅 衰啦，其實係 渣咩先攞？佢話唔使駕駛，佢講緊。O K， 明白。咁到底佢係與大相關專登咁講嘅，定係佢真係即係你諗咗第二樣嘢啊？定咩？咁我唔知啦，係咯，係。係咪？因為你周秀娜一講俾人渣，你諗咩啊？ 唔知啊。 你都唔會諗係駕駛啊？啱唔啱？ 駕駛都驚喎，如果係駕駛都好似講咩 Darling 咩 with friend 嗰個都幾得人驚嘅喎，咁樣。 咁嗰個就真係好難聯想啦，係佢哋先諗到嘅啫。咁駕駛法真係，我都唔諗到啦，真係犀利嘅喎。咁上次大家記得係邊個呢？答係答蔡斯貝㗎嘛。 嗯。 即係上一次啊，上一次 Unicorn 嗰次啊，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咁嗰次都冇乜嚟頭㗎啦，即係蔡斯貝都冇咩，都冇佢都冇問佢做咩揾佢嚟㗎，即總之咪即係答多個啦，好過得一個咁悶啦。 即係揾到一笪地揾阿蔡斯貝嚟頂住先係嘛？ 咦？咁我諗會唔會達個平啲㗎？ 唔知喎， 搵啲女都嚟到贵啲㗎嘛，咁你仲要啲都叫做星啦，係咪先？係囉， 但差唔多全部搵女，唔会搵仔喎， 唔会搵仔，係囉。唔係嗰啲记者要行埋去问清楚，你係阿达哥啊定係阿蔡斯达？问下先，係咪费事认错啊？係囉，好尴尬嘅，係囉。我蔡斯达咯，唔係我蔡斯贝咯，达咩哥啊？边个达哥啊？我蔡斯貝，我佢好好，但蔡斯貝嚟嘅呢個，唔係大哥 ，OK， 大家認住，唔好講錯，咁今次呢四個就其實都係唔知啊，我都覺得係純粹揾啲女啦。 好啦，夾。 嗯，咁胡定欣奇怪啲咯，呢個更加 係咯， 係得阿馮盈盈關係啲咯，之前 係咯，胡定欣真係咁啱有戲做嘅咋，會唔會？即咁樣有戲上啊！ 即係宣傳下逆流大叔咯，可以順便 係冇錯， 係咯， 係啦，我哋唔使爬嘅，唔使爬，我龍舟又扯咗去講嗰套戲，又做咗第啲宣傳，順便大佬明明今日 sell 高，但係講你套戲啫，大佬咁，但我發覺係咁嘅，係咁，跟住啲記者係咁又追問佢啲戀情嗰啲，都好興嘅， 好正常。 總之佢講嗰下唔關高大事啊啲嘢，咁啊。咁有冇唔知啊？未知啲報紙嗰啲啊，未睇嗰啲啦嚇， 唔知未睇 報紙， 未出都未出。 啱啱今 日就睇下報紙嗰啲問咩，肯定好多無厘頭嘢㗎，你睇住啊，同高達無關嘅嘢通常都 係，梗係 好啦，咁講下嗰兩隻關事嗰兩隻啊，嗰四隻唔講啦，嗰四隻人唔講啦，嗰兩隻機械咧，咁啊好奇怪，我見到有啲位係咪我哋係？咁啊其實只高達一嘢劈緊落去邊度咧？ 劈緊落去阿沙比個虎柄度啊，其實。 咁就斷㗎喇喎， 應該就劈咗落去㗎，下嘢就 係應該斷咗再斬埋落去㗎，跟住就 another ending 係咪？ 唔係好明 㗎，起碼隻手咁樣劈落去 係咪？就唔係，點解唔係用個斧頭嚟擋住嘅呢？ 係囉，擺嗰陣時係擺嘢咗呢，其實係 唔知喎，係囉， 開頭啲人佢 key 張圖出嗰時明明係把劍劈落斧度喎， 佢當然一定係想係咁啦。咁但係就可能佢 set 嗰啲嘢嗰陣咧，啲位置有啲唔啱啊。因為佢始終以為隻腳開始 set 起呢個手唔甩嘅。咁如果兩部嘢其實兩部獨立嘅嘢啊嘛，只不過佢個 pose 係對應嘅。咁你估佢係兩個模型咩？任你喐咩？咁你 set 好就喐唔翻。咁我諗佢個位置差咗少少啦，應該係 set 完之後。 係啊，應該係。 嚇！咁同埋佢都好突破嘅，因為以往呢啲公仔呢好少係會做一個情景咁嘅形式㗎。 因為直立式就算 兩隻分開嘅關事嘅 嘢。就算佢擺 pose 呢都係自己擺嘅啫，你唔會擺 pose 要大家要對應，呢一個係好困難㗎。 嗯。 你自己擺兩隻模型都唔係咁容易嘅，擺得自然，你仲要擺咁大嘅嘢係好難 做。咁你嗰兩隻嘢如果冇接觸都還可以，佢有接觸㗎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係有接觸呢下嘛，咁你咪好容易個位唔啱咯。 咪同埋通常就算有接觸咧，都唔會咁近嘅，即係可能嗰嘢係臨埋到去之前咁樣咁咯。 嗱咪咁就唔係有接觸啦，係、有接觸係真係接觸啊嘛，即係例如高達一嘢扯咗揸嗰隻嘴嗰啲咧。嗱咁但係佢扯個嘴扯甩咗都唔算有接觸，但係你隔緊劍其實有接觸啊嘛。 係。 即係真係有接觸嘛，咁、那個接觸位你到時砌唔砌得翻啱咧，其實唔咁易嘅。你重新 set 嗰陣就有時會 即係唔返啊。咁可能而家就發生嗰個咁嘅現象啦，係啦。咁啊，都冇辦法啦，係咯。 冇辦法啦，攞啊，見到阿沙比係。 係。冇辦法啦。咁只公仔算唔算靚啊？大家覺得？ 如果我覺得可以嘅，其實 係。如果我覺得嚟講咧，係算好噶啦， 算好啫。 系啊，因为佢啲系我啲位佢做晒，其实系咯，佢一用翻啲分析，其实都似翻 M G 嗰啲，系啊 ，version 卡嗰啲咁 咯。啲灯嗰啲眼啊，嗰啲位嘅咧， 我有啊，诶，啲喷射系位都有灯， 喷射位都有啦，咁算系咁啦，系争在未出喷烟啫。 应 该系。但系啲剑就冇醒光嘅。 剑就冇啊， 系啦，呢个就嘥咗，因为最少唔系话成把法，即系意思最少一个剑个底咁都起码有翻眼谷灯咁啦，系咪先？最少系咪？ 嗯嗯， 即系唔系成支系光管，但系起码喺佢揸住嗰个柄会唔会整翻个光咁？你都觉得，即系你唔多唔少会有啲光即系引咗上去噶嘛，系咪先？尤其夜晚咁就会好啲，因为冇留个镭射位翻嚟，少少光都冇就唔系好似， 冇 错，俾翻少少啊，最少系咯。咁啊，但系都好嘢嘅，都好嘢啊！我都覺得呢啲，即係因為呢啲應該都係香港自己即係製作嘅一啲嘅嘢啦，咁我都覺得唔錯嘅，個做得係係啦。咁啊，打去睇下咯，咁都咁不過我哋覺得個莎士比睇起上啊，即係視覺上覺得縮咗水，因為你印象中咧，莎士比應該係大隻啲嘅。嗱，你話根據設定唔係啊嘛，馬仔話 設定 嘅一兩。設定有兩隻，其實係同撩高達爭一米嘅啫。 即係如果頭頂高嘅話，唔好計嗰啲身上啲嘢。 如果全高又爭兩米嘅，一個就全高25，一個係23嘅。 咁但係我哋印象中三殺比好似大一個馬咁噶嘛，好似係咪？印象中啦。 橫啲啊嘛，你硬係覺得佢係。 嗯。所以有啲玩具出咗咧，都佢都會大隻啲嘅。係 咯。 係。嗯，咁但系而家出咗嚟呢只咧，佢就似乎都系大家都系出翻一只即系一样高度嘅嘢咁啦，系啦。咁就因为佢一样高度嘅原因咧，莎士比个头系有啲偏细嘅。 嗯。 因为好难嘅，因为莎士比其实应该系大只嘅，因为你个架体都喺个头度噶嘛，系好奇怪噶嘛。 冇错啦，呢个就系佢设定上咧，已经系一个失误嚟嘅。如果咧佢个头。系啦，冇错，呢个就系佢哋成日讲嘅一个好奇怪位啊，因为咧只 Will Gundam 咧。掹咗佢嗰個，即係應該話阿沙士比彈咗個殺死倉上嗰陣咯。係。個 Mildenham 咪捉住咗佢，好似當個波咁捉住咗佢。係 啊 都唔細嘅喎。咁但係如果你將呢嚿嘢， 再捉住係。 籃球都排球啦嚇。 係啦， 但係佢嬲尾睇翻佢出玩具或者模型嗰啲，嗰個波又縮翻水嘅變咗。 係啊，咁但係咧，大家記得咧，阿馬莎咧。手上嘅相機嗰陣咧，即係上啊，沙特比嗰陣，嗰個波仲要只係擺喺個頭嘅裏面嘅啫喎。哇！咁你諗下，咁嗰時佢哋畫過啦。如果根據佢呢個比例咧，沙特比係唔知係最高大幾多倍咁大啊？應該 應該起碼30倍啊！我諗如果要咁樣計， 但係即係超級機人嚟咁你先有可能咧，將嗰個波裝落佢個頭入邊嘅。咁但呢度你嘅點睇呢個比例啊？馬莎唔好話坐落個波啊，你夾硬坐落佢個頭都有少少問。當佢裏面冇個波啦，就咁踎喺度啊，馬莎你咁都好似踎唔到入去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件事上面咧，你就覺得即係沙士比做翻大少少會好啲，係啦。咁但係算啦，係啦。咁我哋都話佢當佢係做所謂幾多話六米高， 六米高啊，冇比例嘅應該。 冇比例啦，係啦。即係就算佢做另一隻係西高跟頭，都係咁高嘅啫，係啦。 係，所以用六米嚟計啊。 當佢係咁啦，係啦，做一隻六米高嘅。啲人咁啦，系啦，咁啊都算 O K 噶啦，系啊，即系唔可以要求太高啦，系。 系。 啊，咁但系咧，里面就似乎今次咧，以为佢会又整啲乜嘢，吊起啲乜嘢，点知冇。 冇。 系冇啊，得个红霸天地。 系红双喜定咩嚟噶嗰只？ 入边有只红双喜啊？ 系咪真系红双喜咧？有冇用个喜字嗰只先？ 有啊，心口有个喜字。 有个喜字。咁啊呢只 咁啊就系叫红双喜咯。 是啊，真的红双喜嗰时都人都系咁叫嘅，真的有双喜，嗰只即系香港版出嗰只红双喜嘅，嗰只红霸，系啦，咁就系咁啫，系啊，咁同埋你话佢隔篱有个字句系嘛，系咪请勿请勿乜乜唔系喎， 切勿关灯， 佢嗰度有啲牌俾你影相，佢嗰度可以拎上手咁啲牌，咁其中一个咪话咩人类怕咩相同嘅错啊，犯。 是人类总要犯相同 的。不是大型金 金啊那些。手那些不是写这些。 是。 啊，唔係，跟住佢有三個見到佢有嗰啲紅霸啲頭套俾你笠落個頭影相喎。 哦，是 個 個咁笠完咪生嘢啊，大佬。 個個笠完應該生嘢啊，只。 係啊。 係 啊。 有三隻色啊，藍色、粉紅色同黃色咯。 係咯。有冇啲清潔劑噴噴先㗎？ 吓、啊，唔知应该开头啖汤嗰几个粒完应该冇事，话之后去嗰啲应该濑晒嘢。 佢传染咗俾人咯，就系。 哇！而家条街成40度粒完之后都真系死得噶喎， 系。 系。唔 系佢 喺 佢应该卖，自己买一个自己影，啊，咁啊又搵埋钱可以。 系。 应该要啊，拎咗个派咁笠住我个头套啊，佢影相，跟住我要你自己买咗个头套。 自己买咗个头套，卫生嘅原因，你好大条道理嘅，卫生原因咧要自己买嘅。 系， 系啊， 即系个口罩冇嚟人哋戴完你戴噶嘛，系咪先？ 嗯， 啊条裤会系着完自己着啊，再 系着条底裤啊，咁样啊， 系啊， 系咯，咁啊，梗系自己买翻条啦，系咪？咁佢买翻个头套都系只售20蚊啫，系咪？唔系咁 cheap 系嘛？唔知啦，咁总之原来得呢啲，咁同埋里边咧主要都系卖翻嘢啊，咁你就话啦，出奇地啊，嗱限量嘢啊，有人买啊。多啦，肯定系啦。但你话好出奇地系连普通嘢都多人买喎、 啊。我唔知系咪佢其实系为咗啲限定嗰啲佢嗰啲环保袋啊。因为我见到啲环保袋好似好靓喎，今次俾得。 哦，即系你先嗰啲玩具就正常嘢，但系今日去买完咧就有个环 保 袋俾你。 O、 okay. K、我唔知都系买一个个袋定系咩啦，我唔知啊。总之佢有唔同款嘅环保袋系嘅。 咁买咪直接行去买个环保袋咪得。 是我不知道就是要买嘢先去买到个环保袋定是走去问他买个环保袋行不 行嗯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 以这个虚陷情况呢必须要你要摆时代广场才做到的。 因为他那个环保袋只有几个款有些溜高达啊他们有些跟有红霸那些都挺漂亮白色底黑色那些画。 嗯。你觉得如果他 不是摆时代行不行 冇咁勁咯， 唔得啦，係嘛？你擺時代就可以做到一個未，即係都未有啊！啲人已經先興奮嘅感覺啊嘛，喺度哇，日日行過，日日已經影住相。你調轉啦，試下呢個 show by APM 睇下點啊？ 哦，咁爭好遠。 咪就係買嘢啲人過咯，應該 嚇唔得啦，爭好遠啦，係嘛？其實等個場地決定一切啊。係、嗯。咁、啊、你做時代就會有呢個咁嘅效果啦，就會好多人會去，好多人去睇，好多好虛撼咁。就算普通玩具咩，啲人都照會排隊嘅。就是、 咁啦，咁限定嗰度有六款會場版嗰啲啦，咁 分別有 一隻就係溜根林牌沙比啊，咁兩隻都係 MG version 卡就彩透嚟嘅，今次係 即有顏色嘅透明， 哦， 係啊，咁隻沙達比就主力嘅，因為啲人覺得好靚嘅，最多人掃都係掃沙達比，係 喎，沙達比彩透應該會幾靚，你個效果係幾好嘅，點 解？係 MG 啊，你先係。 MG version 卡佢只 哦，咁佢講完冇推只 R 啊， 係你講，唔係我想問冇推只 R 知咩？反而 R 知係未有特別版嘅，佢只普通黑嘅嘢啦。 哦， 同埋我想問嘅 大街都有賣噶，我知依家乜都 係我想問嘅只沙沙比透明版咧，佢個紅色有冇深淺色㗎？係。 感覺上唔係好覺，都係一隻色啊咁啊。 哦、因為佢好多 版係 有兩隻色㗎嘛，其實係 正常 係 咯、 啊。我又彩色都會，即 係 透明都會有深淺紅色咁正 啫嘛。但係會唔會佢就算做咗，你都唔係好睇得出咧？即係個透明再深淺，因 為 佢爭好少嘅。 紅色係真係有兩組紅色㗎嘛，你透明。 係啊，但係如果佢將嗰個件做咗透明，會唔會都唔係咁睇得出咧？就算佢其實有做咗兩個色啊。 唔係， 除非爭好遠啦，兩隻 色。除非爭好遠咯。 即係好似爭嗰兩隻色爭得咁遠，就會覺得係咯，其實。 即除非你好似佢個身同隻腳嘅分別啦。 嗰個色就 係。如果唔係佢爭少少，你都未必睇得出啦，係咯。 係，跟住另外就有隻我隻新我跟諗標 diver 嗰隻企鵝啊，不過就係財神版啊。 即係我哋叫佢做企鵝啊，定或者河童嗰只嘢啦。 啊，即係嗰只叫毛毛咩卡卡布啊？ 唔知咩類似啊？嗰只嘢就變咗財神， 即係拎住佢個低出嗰只財神刀啊嘛。 唔係，只嘢變咗紅色，有啲貼紙係黃色邊，跟住個心口寫個財字，有個貼紙。 哦，即係佢淨係喺個 即係喺個機上面先顏色啫，就冇冇我冇即係冇冇戴個財神個須咁樣嘅，冇揸揮春嘅， 我冇。 唔系个戴住咩一件发财咁样，即系冇嘅。 咁啊，即系同只红花系点咧？即系双喜又再加恭喜发财啊嘛，系嘛？ 系啊。 哦，咁 咁之后 跟住一个就 系都几俗套啊，都几 吓。跟住另外一盒就一比四四，应该系金金标 driver 嗰个driver 嗰个主角机嗰个系透明加电镀色，好似系。 系。 哦 ，HG 嘅都系。 即九念高达， 系 吓呢个便便啊嘛，随意 便便高达， 我觉得佢应该出多几个头咯，迟啲出多几个狗头啊咩咩， 我一定会有人改啊。 重现唔系啊，成兵低应该自己出啊，重现嗰个作画崩坏嗰个样啊嘛，可以。 唔系嗰个 狗头，即系冇作画崩坏咯，即系冇作画崩坏。 仲要 云 缩限定啊嗰啲啊， 系啊， 即系云缩限定，贵嘢啫嘛，几时都系噶啦。 仲要贵嘢啫嘛，你以为你以为衰嘢啊？贵啫嘛，你想变狗头啊？俾錢啦，咁啊， 系，跟住仲有兩盒就係、是SD 嘅，一盒就係莎莎比對撩根氹一 pad 嘅，咁另外一隻就係、是新出一隻舊高達嗰只咯。 嗯， 我即係有兩個，一個高一個矮，兩個骨 架。哦，係 嚇， 變高又得，變矮又得噶喎。 係啦，我唔記得 SC 啊嘛。 係，好似係啊，唔記得咗。係，得咗喎。 吓咁啊！总共有呢几盒系会场版嚟嘅。 嗯。 哦。 咁但系今日好似话卖晒就系莎莎比咯。 哦。 系。 系啦，系啦。咁会补货嘅，不过听日。 我见佢系咁补货啊！啲人话。 啲人系咁扫啊，即系扫莎莎比嘅，最其 实 都系。 系咁扫又系咁补。 咪你意思即系都系透明嗰只？ 系啊，莎比嗰只红透全主力数呢只嘅话，啲人去都去搵 我啦。咁我想问下啦， 每人买几多只嘅喎？真系 股市行情啊，咁到底即炒几多咧？佢卖几多即炒几多？ 我见到啲人放九嚿水度啦。 咁即卖价几多？原本 六百七咯， 六百七炒九嚿系咪？ 但好似话 一千五噶啦，已经去到。 哇！ 千五好似系两盒加埋啊。 哦，即系两只 加埋， 哦，咁都好啲。 加埋边只啊？ 加埋只撩筋揼啊！ 哦， 咁都 咁样， 咁都唔系交 完。系，即系有冇 point 啊？炒呢啲真系 唔知啊。 唔系，因为佢如果反而晏昼去唔系排咁耐，早去排咗三粒钟嘅话，如果早到嗰啲、 哦。反而咁啊？ 系，因为朝头早晨早啲人排啊嘛。 即系其实无限量供应嘅，就限即系就会场限定，即系会场限定啫，可以有一亿副嘅。 系 吓、啊，都系早买早享受啊，迟买平几嚿啊，或者会 系啊，咁我唔知啦，系咯，如果到时原来炒就真系炒唔起啊，真系咪自抌几嚿啊？ 系 咯，哦，唔系咁，啲人可能摆到过咗个多货嘅时间，或者会咩嘅？其实个价都系有升有跌噶，都系。 我唔好觉得呢啲嘢真系有咩价值嘅，真系吓，咪因为时代广场买啊，好多人都去到啦， 系。 知啊，睇下 点啊，时代广场咁方便去系嘛？ 咁但系 我唔知有人影到有啲，有影到啲啲外籍嘅，因为鬼婆啊，佢哋话去到好似唔知卖晒定唔排队，直接搵嗰度扫咗成栋嗰啲人走去同嗰啲人买啊嘛，见到。 哦， 鬼婆都买？ 系啊， 点解咧？即系炒到外国都炒紧。 吓、啊、唔知咁可能佢帮人买或者咩啩，真系唔知咁样。 佢同即系点啊？即系同买咗啲人买，咁买咗啲人手上有好多嘅， 咪摆喺个由地下冧到上个人咁高 啊？哦，即系佢隔篱即刻开档。 系啊。 咦？ 即刻分货啊！ 即卖都得。 系啊。 即系冇人理佢嘅。 吓、啊，咁佢可能下巴边唔系嗰个位嘅话，我真系唔知咁、啊、有人影到人哋，有人买啦，系啊，系咪、啊？ 咦？即系原来时代广场系可以买卖嘅，下次等我哋试下先。平时啊，你去嗰度等人都俾人赶啦、啊， 咁唔知啊。 嗯，我原来公然喺嗰度炒埋啲嘢又得啊，因为好明显你系有帮衬啊嘛。 咁样。 吓、啊，唔系咁仲唔系？咁我冻嘢边度嚟噶？咪嗰度帮衬完咯。 系。 我嗰度帮衬完又唔同，系咪？会唔会系咁咧？好明显啦，系、啊。好 ，anyway， 咁啊，呢个 show 仲有冇即系点都要去睇下噶啦，大家系咪？ 嗯， 佢冇咁會打下燈啊，咁後面有個電視播下嘢噶，有冇？ 佢有話會播音樂台，個電視有啲畫面出，但好似都係半個鐘做一次嗰啲 咯。哦 ，OK， 哦，咁半個鐘做一次密過台上啦。 因為佢冇乜特效嘅，好似佢都係，佢就係播下音樂，跟住個畫面有啲近似高達啲片段 嗰啲嘢，都冇。 佢話有啊，但我唔知啊，夜晚看咗。 夜晚可能有 ，OK， 有啲燈光 show 咁樣啊。 嗯嗯。 唔知啊，咁就。 冇咁啊，咁啦，系咯，咁啊，咁好多人去朝圣嘅，我相信时代广场个位就系咯，摆嗰个位就冇得输嘅，系啦，就系其实可以话系摆呢啲咁嘅展览嘅，即系叫做 number one 场地嚟噶嘛，而家时代广场系，咁摆得嗰度都冇得衰嘅，系，好，咁啊呢个系咯，呢几日大家最关心都系呢一个啦，如果以即系展览嚟讲啊，即系嘛。其实就睇又冇实质冇咩睇，不过即系大家最著弱系呢个咯， 系啊，都系睇佢，其实睇佢嗰两个咁起出嚟，因为好即系唔系咁多时候起咁大个嘛，即系喺香港都系得几次嘅，如果 系 第三次咁样， 系啦，睇今次有冇啲咩电视剧中间又约喺嗰度等啊？ 啊，影一影咁啊？ 咪之前有啊嘛，就专登都要影啲高达喺嗰度。都要喺嗰度等啊嘛，系咯，嗰啲古仔都要讲。 又睇下有冇啲细路仔爬上只高达度咯。 咁上次都未住门口嗰只啊，都系爬都爬上，即系 用坐喺只脚度噶，有时即系坐喺只脚。 咁坐喺只脚都唔奇，擒上去又未住啊，系咯。即系呢啲系要去到内地人先有咩功力嘅。唔係真係 新手都冇好啊！ 啲新手 都冇好爬上去啊！ 因為我見過咧呢個海旁啊，嗰個李小龍像咧，星光大道，即係擒咗上個李小龍像上面影相嘅。 咩啊？好多啊！就爬上去好似棵樹咁啊，當 係啊！咁我唔知啊，睇下遲下有冇人擒上去高達沙特比上面，係咯影相啦，係咯。 掹甩佢只角㗎啦， 可以。直情要撐住只角咁影，跟住拍，哎呀斷咗橫咁啦。睇下期待有冇呢一幕啊发生，系啦，咁啊，冇嘅，呢个真系都系睇啊，去睇去影相嘅啫，其实冇咩嘅，系啦，咁你中意买嘢咪买嘢咯，系咯 ，shopping 就 shopping 啦，都冇顺带今次有展览啊嘛，即系好似上次系好似有啲嘅，好似， 所 以我觉得系有啲嘢展览嘅， 真 系 有啲模型展嘅，系啦。 佢好似唔止嘅，有啲好似有啲咩原畫定咩嘅，我記得好似上次好似係嘛。 出翻啲新嘅產品啊，同埋裡面有隻吊喺度嘅太空母艦啊嘛，上次我見過有一次。 係啊，即係今次其實就冇咩展嘅，就係咁嘅啦，就係買只擺喺公仔同埋買嘢啊你咁啊。 嗯。 好，咁啊就但係淨係呢隻嘢都值得去門口影幅相啦，最少 啊。打下卡都。 親臨。係啦，係啦，係啦，摸下佢都好，係啦，到此一遊咁啊，係咯。即有狗啊，屙多尿啊，我惊啊！ 唔系摸摸得啊，佢可以摆咗栏噶 嘛？摆咗栏嘅，埋唔到嘅，哦，即唔能够坐喺只脚度嘅。 正常 喺佢前面咁咯。 哦，即唔能够夜晚放狗去散督尿嘅嗰只狗啊？ 呢个唔得啩？ 唔得嘅，即系拦住咗嘅。O K。 啊，应该 得。O K。好，咁大家注意翻啊，即唔可以接近嘅，原来。O K。即俾咗台上嗰只狗矜贵啊。 系，跟住但系今次冇咩展。 唔係啊，台上可以喺個腳底經過個，好似 經過，但係唔行得入去㗎，入去都有條欄圍住。 哦， 唔得㗎， 即係隻腳都唔能夠摸下佢，唔得嘅。 但係反而係嗰啲好似繩咁樣圍住嘅隻拳頭都 係。嗯，係。 但 係 摸唔到佢 嘅， 你摸唔到佢。 即係除非你硬闖，佢冇得講啦，係咯。 硬闖就冇得講，咁你 硬闖再輕功踩上去上邊，咁你入都得嘅，係咯。 即係正常，如果你有規矩，你係會入到去嘅。 正常跟規矩又唔得嘅 ，OK， 好明白。好啦，咁啊唔好再搞佢啦，唔好散毒尿，唔好擒啦 ，OK， 好。 今次啲模型咪擺得好少，冇乜擺啊，真係。咁但係就反而佢今次係打機嗰邊咯。 嚇？反而變咗打機？ 係，即係佢有個位係俾佢打機啊嘛，入去。 打咩咧？ 咪除咗佢即係跟揼嗰啲遊戲之外，即係啲屋家庭遊戲嗰啲 game 之外，佢仲有。啲手游 game 嗰啲咧，佢变咗俾我好似麦记俾你点餐咁大个 mon 俾你玩 哦，咁样。 O K。咁但系嗰啲系咪高达游戏嚟嘅 先？系全部都高达游戏。 全部都高达，咁都好啲。 系啊。即系比较打机啊，今次反而。 有啲唔拉家嘅嘢。O K。 系啦，同埋好似即系唔关个展示，好似话佢其实好似而家 Bandai 又 有消息係佢整咗又用嗰啲相機咁影嗰隻模型咁，可以直接整咗個整咗個 model 喺個 game 入邊啊嘛，整個樣係啊，即係好似而家你佢啲佢套動畫咁咯。 咁點啊？識喐㗎？ 入咗去咪可以喐咯。 嚇、 啊！即係佢其實係即係其實攞咗你嗰個模型個樣嘅啫，其實係。 即係真係驚咗個模型，就入咗個 game 裏邊。 係啊，其實個樣會喺個 game 入邊，咁喺個 game 入邊你可以控制，但係個畫面其實都唔係咁 靚 咁靚嘅啫，係啊， 哦、 即係叫做做翻個樣咩？即係 你個模型咧，你張齊㗎？ 咪你揾個模型俾佢嗰個，即係佢嗰啲相機咁樣擺喺嗰度咁俾佢 scan 㗎嘛？ 喂，咁副模型邊度嚟嘅？ 副模型咪你自己就去擺，但係唔係呢個展嘅，好似唔關呢個展事。 即係點咧？ 即係我意思話有個 Bandai 有呢個嘢而家出咗。 哦，即係唔係喺呢個展有得玩？ 係啊，唔係呢個展有得玩。 真係時代嗰陣有樣咁嘢咁講。 我未有呢、這個。 咁 我咪講下唔關呢個展事咯。 邊度有得玩咧？ 我咪日本，我見到佢試有呢個嘢啫嘛。 見到 日本就真係有呢嚿嘢喺度嘅。 我台上 嗰度應該冇呢嚿嘢，未有嘅。 我都未有。 係啊，就冇嘅個展應該冇呢個嘢。我話睇到有單 招。將嗰啲Gundam Build Fighter、Die Fighter 啲嘢即係變成真實啊！ 係佢而家個 Bandai 想搞呢樣嘢啊嘛。 嗯。 都應該會係呢啲㗎啦，都應該。 嗯。有咩好處咧？搞呢樣嘢對佢個銷售？ 後尾叫你砌模型之後再打機咯。 即係將砌模型同打機呢件事結合，係嘛？ 係咯、啊。 即係將低埋真係實體化咁樣咯，佢會 係。係，即係你自己就砌副模型，肉肉酸酸咁，跟住就驚咗佢揸入去揸。 係啊。 咁過唔過癮咧？你覺得如果你就咁睇，你覺得俾你有冇興趣咁做咧？ 而家啲人可能有啊，我自己冇啊。 係。冇啊，但係而家啲人佢砌副模型好 hea 嘅啫喎。 佢因為其實都係影咗個樣落去啫嘛，即係佢一要點解佢一出到啲嘢可以亂咁插，就係為咗等翻人可以自己插到變咗。 即係佢可以砌到隻嘢好古怪嘅，即係唔係就咁砌翻原本個樣。嗯、OK， 明白。即係當 LEGO 咁玩啦，係咯。 即係而家其實佢都係咁嘅目的啫嘛，我覺得。 即係砌咗就好古怪嘅，即係咁就誒 scan 咗佢，之後你喺裏邊用呢隻嚟打啦咁啦。 係啦，即係呢隻嘢係佢自己咁樣，即係係屬於你咁樣，佢想咁樣做。 哦、OK。好，咁睇下咯，睇下 work 唔 work 咯，系咯。 嗯。 好，咁除咗呢个之外，有冇其他？咁今日礼拜唔止喎，总之仲要讲我哋啲股市行情嘅，仲要报啦，系嘛？有另一只嘢就真系直炒啦，系嘛？当炒啦。 呢个 Metal Bill 啊， 升咗啦，系啦。 Metal Bill 呢只 Strike Gundam。 你只 number 嚟啦，六叔喂。 吓、啊，呢只 咩 number 嚟？ 咩 number 咧？ 唔係，呢個大約平均新出就1900蚊留下到啦。咁但係就每次1900蚊一出現呢個價錢咧，就會即刻俾人掃曬嘅，好快就。 哦，點解咧？我都有50日平均線啊。 嚇、啊！唔係，因為今日我見到有間比較出名嘅鋪都又話有百幾隻，咁佢都係個零鐘俾人掃曬，平均30秒冇一隻啦，你當。 哇！犀利喎，大時代喎，大佬。係咯。你有幾多？我要幾多？我同你掃曬佢嗰啲喎，大佬。 嚇、啊！即係30秒買多隻啦，你。 有冇黑板度寫㗎？佢哋 嚇，都冇嘅。 唔使啦，而家唔使黑板寫啦。 唔使。 嗯。 係啦，咁我覺得點解會咁勁咧？就可能因為佢啱啱佢響雲梭嗰度公布埋佢嗰架飛機可以同佢合體啦。嗰、嗯、架炮，即係嗰個炮筒型嗰、那個。背包 四嚿嘢嗰架飛機啦，其實 係。咁但係原裝應該係設定上高有嘅，但係其實如果近時模型出咧，就唔係俾特技高達用嘅。係、 嗯、 應該俾咗架叫咩達加，好似係，即係量產型嗰啲機用嘅。 哦。 嗯。 係就佢未用過嘅，其實本身。 咁到底有冇一個卡通出現過呢、這個咁？ 冇啊，就所以冇嘅。 冇，即係設定上啫，都係。 呢個係啲設定上高嘅係，係啦，咁同埋呢架機喺卡通嗰度都係好似唔適合睇嘅，係之後喺即係佢嗰啲資料嗰度，我先合適合睇嘅。 即明明係一架叫做送佢嗰個背包俾佢嘅嗰個機， 哦唔係 之後地球開始用嘅，佢開頭啊，即係阿木開頭用嗰部類似佢嗰部開頭喺太空用嗰部啊。嚇！但係嗰部嘢應該唔係呢隻嚟，應該合唔到睇嗰部應該。 即係唔係送背包俾佢嗰部？ 唔係嗰個空中霸王啊嘛，你話送背包嗰、那個。 嗯。 係啊。咁但係其實佢 嗰部啦 ，OK。 嚇！一變咗四個桶太空用嗰部啊，點解？ 嗯 ，OK， 就可以同合太空嘅。 係、 啊、就另買嘅喎，大家記住啊。 係雲收啊，但係都係俾人搶曬啊。 嗯，咁你今日出咗啦咩？ 唔系，因为佢第一日出货就即刻俾你订啊嘛，啱啱搞到蠢噶。 O K， 即系琴日俾你订啊嘛，咁佢琴日啱啱有货。 咁睇就衰。 系啦，就喺普通街有买。 嗰个四只翼嗰个正常背包嘅。 系啊，就平时嗰个啊。 系。咁即系嗰个炮装同个剑装背包都未有噶喎。 未有啊，呢个之后啊，其余嗰啲背包之后都会跟住出嘅， 跟住出嘅 ，OK， 即 系仲有背包都有， 嗰啲背包都， 系啦， 系啊， 即系计啊，灵彩神成孭住个嘢就咧，即系，啲高达都要不断孭住啲唔同嘅嘢，真系， 唉， 好，咁啊，睇下啦吓，咁啊，大家追啦，咁呢、這个即系呢个就好犀利啦，一出咧就真系会炒到几多。 咁唔係炒到過嘅，因為暫時仲有貨，咁就都係2000蚊上下，咁但係之後會唔會？ 200蚊啦， 係啊，但係之後會唔會再貴啲就唔知啊，因為其實日本嗰邊好似都話數得幾勁呢隻， 係嘛？ 係，因為20000幾 yen 都變咗三萬 yen 嘅。啲人唔係唔中意突擊高達嘅咩？不嬲都點解咁中意突擊高達嘅？突然之間又 唔係，因為貪佢多背包啊，其實啲人就 可以換裝啊。 咁樣，嗯， 得，即係好玩覺得呢樣嘢， 係、覺得好玩啊，係啊，同埋佢今次出呢、這個即係四個桶呢個背包嚟，之前其實係咁耐咧，就係得只1:144嗰只 HG 出過之外咧，係未出過其他即係玩具或者玩模型啊，其餘款。 嗯，但係以前唔係好似都出過一隻可以換甲嘅嘢，係玩過呢樣嘢嘅咩？ 唔係，即係佢呢個四個桶呢隻嘢，1:144出過嘅。 嗯， 係啊，所以 就 strike 呢隻嘢係有之前出過啲玩具可以換甲啊，換背包啊咁噶嘛。 唔係，如果你話呢、這個佢無論 Move 還定 Q 版又全部出曬嘅， 嗯，即係嗰時嗰隻仲好似係有啲合金嘅添，我記得好似。 如果你話突擊咧，你話啲人中唔中意？其實係中意嘅，但係中意咧佢要多背包，因為其實出咗隻即係嗰隻SD 嗰隻成即係完成品嗰隻咧，之前佢出咗兩盒咧，一盒咧就係得個飛行背包，另外一個就係三種裝備齊曬嘅。 即係總之 strike 你就咁就出咗 strike 咧，就唔好搞我啦。但如果你出曬所有嘢俾佢咁配，佢就覺得好過癮。 係啦，咁佢嗰個齊武器嗰個 perfect。版咧，我盒系啲人好快就掃曬嘅。 咁點解只 PG 佢唔係咁係咁出啲背包？點解 PG？ 其實我嗰陣時因為我嗰陣時佢出呢只嘢嗰陣時係未搞運輸限定嘅。 哦，原來係咁。即係如果當時有就一定有出啦。 係啊，因為佢嗰陣時出係我諗十幾年前。 因為好老實講啊，我覺得機設上咧，只 Strike 靚過 Freedom。 係。 其實係好睇啲嘅。 系，唔止好睇啲啊！佢嗰个心口嗰个悬挂嗰个架咧，我觉得起码有个特色喺度，即系佢咪有两个灰色嘢咁样凸咗出嚟嘅。 系， 吓，起码我觉得佢即系整体咧，佢系设计埋佢成个骨架到底点样整啲嘢上去咁。其实我觉得嗰个整体嗰个设计啊，同埋佢啲即系佢点样喐啊，嗰啲嘢其实佢都做得比较好嘅。 唔係，佢改咗上嚟，即係而家整咗佢嗰啲關節咧，啲腳啊，排嗰啲，即係佢嗰個外甲排佢嗰個連動係靚過 Freedom 喎。 係啊，其實係。 即係 Freedom 比較傳統啲喎，其實本身 就係反而冇乜特別。冇乜特別，即係設計上冇反而冇乜突破，反而 係因為你睇翻阿 Stray 佢後邊嗰個背包，即係插落去，佢其實後邊係有個引擎噶嘛，咁佢嗰個插落去嗰個位都係可以俾佢即係。避開佢嗰個背包嗰度去設計得其實即係比較刁轉， 即係佢個引擎喺中間嘅， 係啊，所以褪落去噶嘛，因為嗰只 咁佢就會影響咗佢加背包呢樣嘢嘅， 係啊， 所以如果你呢個設計上，我覺得係好嘅，咁咯，係咯，咁啊，好啊，咁啊，咁啊，多人中意咪好咯，係咯，咁啊，呢只 OK 有炒價有成，係咯，咁啊，同埋我覺得咧咁多人買都係因為佢有炒價居多嘅， 咁 Metal 錶出咗名。 有上差唔多有即係好得一兩隻係會跌之外，其實大部分都升，咁啲人保值啩定係咩嘅？因為而家其實啲人買玩具都係想要保值啊，其 實係啊，想要有即係總之都係買少少啦，即係唔係齋買隻嘢靚咯，唔得咯，係 咯，係即係佢中即係你個人中意冇用嘅，買翻嚟冧曬價，佢覺得蝕噶嘛。你本身都係自己玩啫，咁佢冧你冧冇乜影響， 係咯，關係咩事啫？ 但係佢個心入邊唔舒服嗰日會， 會奇怪咯。 係，因為佢覺得即係就算我唔中意，我放翻出去都唔值錢咁冇用喎。咁而家啲人係 好似買咗隻電信盈科咁啊，真 係。而家啲人係要買一隻嘢，就算我玩到佢殘曬，但係出現隻嘢升到勁，佢個心都好高興㗎嘛。 因為話呢隻嘢雖然玩到殘曬，我唔放咋，放出去值十萬啊嗰啲啊嘛。 係類似咁嘅心態啊。 係奇怪心態。OK， anyway， 咁啊呢隻都好嘢嘅，的確靚唔靚啊？但係馬仔覺得 OK 啊，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個身形係冇 MC 嗰隻 Renew 版嗰隻咁靚嘅。其實 你反而覺得隻 MC 新嗰隻靚啲？ 個身形靚啲，佢就啲顏色靚咯。今次反而係 咁呢個完成品嚟㗎嘛？ 唔係，因為佢用咗啲金屬色嘅今次。 係、 啊。 係啊。 乜粉粉咧？粉粉有冇見過呢隻？ 有我有見過，我覺得佢redesign 嗰啲機械設計嘅其實係，咁我覺得係靚咗嘅，比原本即係比動畫靚咗嘅，其實真係。 即係冇冇咁方係嘛？冇咁即係咁咁 可能流線型咗，設置機多咗嘅，其實我覺得都幾靚嘅。我覺得淨係四隻翼嗰個版本， 呢個 版本都靚 嚇。係不乜咩都標都係呢個特性嘅，不嬲都改少少個機型。 嗯 ，OK， 咁 就 咯，中意買。中意買啦，係啦，呢、這個都係靚嘅，係咯。 靚，呢個靚。 好啦，咁仲有冇再有其他玩具消息？ 阿勞斯沙沙比 啊。阿勞斯沙沙比我就曾經提過啦，話會場係有得賣嘅，係嘛？ 街度有 賣，街都賣曬過啦，已 經。街都賣緊啦，但係咧睇到一個 review 就咧就好驚啦， 因為個格拉底嗰個位咧係一個圓形咁嘅。裝位咁套落去嘅，咁有個日本人咧，咁啊砌嗰陣時已經爛咗啦。 係，砌都爛啦。 嗯， 係啦。咁啊唔知點解咁嗰個，哦，咁佢冇講嘅，佢已經即係一影嗰時已經砌完，即係話哦爛咗嘅佢。 Oh no！ 即係好即比較脆弱啦，嗰位要小心啲啦，總之。 嗯。 係啦，咁同埋個比例其實係啲人覺得唔鍾意，但我其實覺得係差唔多啦，因為佢個胸好窄嘅。 我都係同一個，我唔覺得唔係咁靚，就因為個上身好細呀，我覺得係。 嗯。 因為佢個胸好窄嘅，咁同埋佢個小腿呢好似比較短嘅，唔知點解。 哦。 係啦，即係佢比起MG 之前隻 version 卡同埋比起 HG 之前隻沙比呢， 嗯， 都係個小腿比較短嘅。 係。 系啦，咁变咗 又细，脚又短啦。总之就 系啦。咁啊，呢啲系佢个外形嘅缺点嘅。如果你话优点咧，其实我觉得佢个心口嗰、那个，即系中间嗰个位，其实个形咧系比 M G 嗰只靓啲嘅。反正我觉得，系啦。咁但系同埋佢嗰个小腿嗰两边个夹位咧，佢系好射得好开嘅，唔知点解会。 嗯 是 即是撐了出來的去那裡兩邊。 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那是這些這樣。但是他在個關節上那個其實有心思的，因為他那個前臂那裡可以拉出的再。 哦。 拉出之後他那個屈的時候呢，是你看到他是，嗯，雖然那麼粗的手，但他都可以即是接埋那掂到自己膊頭的。是。是啊。那是啊，你看看中不中意其實都是。但 是 個盒就幾大 嘅，真係幾靚嘅。其實嗰隻個原型咗出嚟，其實係 嚇係個型，你睇仲滿意。 我睇啲相，我睇啲相啫，但係我覺得係 O K 喎，隻嘢係。 嗯。 我係唯一真係嫌個心口位太細咯，即係個上半身比較細咯。 嗯。 其他我覺得都靚。 嗯。 嗯。 係啦。咁如果佢出得佢嘅話，應該之後應該撩到應該好快 嘅。宣布咗㗎喇，好似 RC 嘅撩跟咁都講咗㗎喇，講咗喇已經係。不過你都預咗一定會有㗎喇，已經係都唔使諗㗎喇。 即係呢啲通常一隊隊嘅，即係 點 啊？你出咗嗰隻機先咧，點會唔出隻主角？ 同埋撩跟咁嘅人氣，其實咁遲先出都覺得怪㗎喇，其實係。 即係應該以佢嘅人氣應該一早出㗎啦，其實。 不過佢就係叫做殿後啊嘛，攞佢嚟。 啊！你連嗰啲魔鞋都出曬，咁你冇理由只標筋就唔出㗎。 嗯，佢就係唔想出曬啲好嘢先啊嘛。 唉，分住嚟玩。 係咯係咯係咯，梗係慢慢練到啲啦。 嗯。 系啊，咁但系呢只暂时嚟讲，呢只应该系最大嘅 R O G 啊。 即系其实成只有冇有冇即系话一四四啊？但系睇落去有啲一百咁嘅比例啊。 其实似啊，因为 佢 睇佢大啊嘛。 佢都系高啲咁，即系咁讲，即系佢都唔系一四四咁睇啊。 因为咧，有啲人就将佢拍埋只 R O G 嘅红瑞星嗰度比较啊。 系。 红瑞星系到佢条腰嘅就系。 哇！争咁远啊！ 系啊，周瑜啊，坐条腰，即系到咁死气后位嘅啫。其实嗰层最升系， 哇，咁真系 差唔 多，即系俾一百噶咯，争啲系咯。 因为一俾一百，佢就系好大只噶， 系，即系个盒都好大嘅，唔系平时嗰啲黑毫子， 佢 M T 嗰啲盒咁大噶嘛，而家佢 大盒，冇错， 系啊， 系啊， 咁样， 即系派咗出嚟好大只啊，嗰只嘢啊。 系咁啊，精细度好高嘅，的确系啦，咁啊都系啦，咁玩咯，咁只不过就系可能话个。膊头嗰个格底关节比较要小心啲咁啦，系 咯。 系啊，佢一样有嗰啲装甲一样可以拉开嘅，不过佢就冇M T 嘅只咁夸，即系拉得咁多，即系有部分甲可以拉开嘅佢就。 哦，即系佢都拉得开啲装甲咁犀利。 系啊，不过少咯，佢 咁多咁多机关佢大就。 嗯， 吓冇咁多啊。 O K， 系咯，咁呢只又系出咗，大家可以买嘅嘢啦，都我都玩紧啊，好多人都系咯。 玩緊啦，有好多人砌緊啦。 嗯， 系啊， 系啊，嗯， 咁啊，仲 咁多啦。 好， 如果玩具我边有咁多啊？ 嗯， 好，咁冇啦，冇新啦， 系啦，暂时我冇啦。 嗯，咁有冇话有啲咧嚟紧会出啲乜嘢嗰啲啊？嗰啲得意有啲咩会出咧？ 嚟紧。 有冇话会出啲乜嘢特别嘅 title 呢？有冇？有冇？ 佢正常好似冇乜喎。 冇啊？哦，咦？咁奇怪，即系冇玩具嘅新消息。 如果你话系反而系嗰、那个即系出街爆嗰个 Storm 咧，之前动漫节嗰啲佢 show 出嚟咧，佢之后咪会出出拳王嗰啲角色噶嘛？ 哦 ，OK。 系。有嗰個路加同埋草地經嗰啲咁，係啊，咁但係佢嗰啲就唔係六寸嚟嘅，應該我記得好似七八寸到高嘅， 好大隻㗎嗰啲真係， 係啊，七八寸高， 即係喐得嘅， 係啊，咪 action figure， 即係之前嚇，即係之前阿芬芬嗰只啊泰神啊， 哦， 係我間廠啊。 系 ，OK，OK。系、okay, 佢、okay、平时出开铁拳啊、街霸同埋 Mortal Kombat 嗰啲咁噶。 嗯嗯。 系啦，咁佢而家都话会出埋拳王啊。 嗯。好。 系。 系啦。 新闻啦，系咯。 系啦。咁、 啊、如果你话将来仲会出嘅，就有只 Robo 云嘅高达，佢仲会出多个新嘅 version 咯，叫做最终决战规格嗰只嘢叫做。即系 Robo 会出一只咁嘅，即系有出一次啊！高达系， 唔系佢要对翻只字库啊，因为字库之前已经公布咗出嗰只 Robo 云啊嘛，咁佢嗰个只字库有埋一啲烂手啊，同埋个裙甲烂嗰啲配件俾你整翻，同埋嗰个 Last Shooting 嗰个情景都可以砌翻嘅可以。 系啦， 咁佢而家出咗只 新版嘅高达嚟撑翻佢啊！ 咁只高达有咩唔同嘅咧？ 多咗个头同埋有个配件可以换咗只手同埋个头烂件啦，跟住仲有架临尾阿宝有架核战机逃生嘅，仲有阿布拉道嗰架救生艇咁咯。 咁个高达都会有 主板 脚嗰个二咩咧？ 有边个？高达就系断手同埋烂头嗰、那个嗰、那个。 因为佢拉出停之后系俾阿智慧号。再直擊㗎嘛，因為佢連 佢嗰陣 冇 啊， 佢冇之後嗰、那個， 佢冇之 後 嗰、那個，因為你話玩核戰機嗰下，佢逃生嗰下，其實嗰陣冇曬手，冇兩隻手都冇曬嘅，同埋冇咗隻右腳嘅， 係啊， 佢 冇咗 嗰 個狀態嘅， 冇 咗嗰個， 但 係 都 佢就係俾嗰個最尾 last shooting 向上射嗰陣時嗰個配件俾你， 嗰個配件好， 嗰個 pose 啊，佢就有埋嗰個激光嗰個。 嗰個特效俾你 嗰下， 係擺個特效係響阿智護嗰度喎， 喺智護嗰度。 哦， 係啊，你要買兩隻 嘅，係啊，係咯，買齊啦呢種嘅。 啊， 係啦，咁佢俾咗兩個火箭炮嘅，係 啦， 係只高達就。 咁只智護嚟做乜？成隻 買都幾吸引， 成隻倒位咗喺後邊個身咁嗰個嗰啲有翻曬嘅，做翻曬嘅。 智護就佢就係爛一邊同埋冇隻手喎嗰個件咯。 嗯、因為佢要重現 Last Shooting 咧，佢嗰時嗰幅畫咧，其實隻智護好過嗱，其實佢卡通裏面真係唔係咁啦。但係個幅畫咧，隻智護成個 body 係爛咗喺個地下度嘅。 咁 佢冇，佢冇呢個，佢冇呢個。 佢就係得個爛件係比較裙甲爛埋斷咗手。 反而一槍射上個頭嗰下就反而有， 係有啊。 有翻，即係一槍射上智護個頭嘅，就係做翻。 佢有啲專用嘅台座咁樣俾你擺呢啲 pose 啦，可以。 嗯。 同埋 有啲人 卡通嘅卡片咧，俾你做翻嗰啲名場面，即係有翻阿寶個圓筒喺度啊。即係佢哋唔係好興卡嗰啲人頭上去嘅。 係有啲嗰啲。 做翻曬有呢啲嘢， 就係咁啦。 唔係，係佢智護嗰度其實係有個。有個我點講呢，即係有個士兵同阿馬莎講話原十八十個 percent 嘅問題。問佢點解冇腳啊，我咁企喺隔離嗰塊卡仔咁樣個人咁印咗喺度。 佢有冇整埋嗰個人仔俾佢企喺度， 唔係嗰個人仔其實係一個透明膠咁印咗上去。 我印喺度嘅啫，好嘅。即係 唔係其實之前都出過㗎。 唔 係即係呢啲出過 嘅。 唔係曬高隻，佢之前都出過㗎。喺即係動月魔鞋啊，即係龜霸路呢。佢有嗰個細路仔就我但係有一塊卡咁嘅膠咧俾你 個頭啊嘛， 係過個頭板嗰度咁嗰啲咯。 俾你插翻個頭度 嘅，即係嗰個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實體嘅公仔嚟嘅，係一個卡嚟嘅。 係膠嘅 卡片啦，你當係嗰啲啊。 咁啊，做翻咗嗰樣嘢俾你玩。 係啊。 係啊，咁佢有嗰個話機械嘅認識嘅嗰度啊。 啊。 哦。咁樣 ，OK， 咁都幾得意嘅，係咯係咯。 係啊，但係就隻高達就啲人嫌貴啦，其實。係。因為自護九百幾蚊咧，咁佢有咁多 pass 有埋啲嘢咧，啲人就覺得 OK 啲嘅，即係有啲都係話貴啊，咁但係其實即係有就叫 OK 嘅，因為佢 隻高達佢會唔會例如真係兩支迫擊炮之類，因為佢呢個叫。 哦，有啊，佢兩支迫擊炮。 哦，咁呢個就係最終時事型啦。 啊，係咯。 哦，咁呢個即係佢係用呢個最終時事型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嘅形態去出現。哦。 係啦。 係啊。 咁但係啲人都覺得唔抵，因為都只不過係即係 double 咗啲一樣嘅武器啊咁樣啫。 嚇，因為個價錢係三倍啊嘛。 係一。 因為隻高達二百零蚊，佢而家要六百幾蚊啊嘛。 即係我其實買兩盒啊，我咪有兩支炮咯，係嘛？都冇你咁貴，係嘛？ 係啊。 但你冇嗰啲 嘅爛 頭爛手件啊嘛，著住啲嘢 話。係，我 同埋 整爛嘅咯。 其實係我呢啲嘅 係 最緊要個救生艇嘅，其實 係咩？ 係啊，最緊要個救生艇啊！啲未出過啊，個救生艇由頭到尾模型都未出過噶嘛，隻救生艇係。 咁到底有幾大隻嘅咧？佢而家隻嘢隻救生艇 一比一四四咯， 更加比例咯。冇一咩地勢， 唔係有幾大嘅？ 因為 Wobo 雲其實係比一比四四再細啲嘅嘛。 但其實有個高達隻幾大到咧？我又從來都未知道拍埋，我唔知喎。 唔係佢唔係大過個架核戰機好多嘅。 係啊，大少少嘅啫都 係。但佢成船人坐曬上去嘅喎，可以。 係啊，佢唔係大架核戰機好多嘅。 即係巴士嚟嘅啫，其實一個小巴嚟嘅啫。 係啊，你當小巴咁啊。 哦，即係太空紅 van 啊！ 啊、差唔多，感覺上係，如果你個核戰機係架車咁，你當個 van 仔嚟咯， 架紅車嚟嘅啫，原來我都唔好大嘅，原來 唔係好大嘅啫， 唔係好大嘅。 我話你坐鬼就成日攬啲人去，都有翻個size。 唔 係 唔 係 好細 van 啫，哦，明白。咁點啊？都幾靚嘅嗰架嘢，覺得 都靚 ，OK 咯，靚嘅。 咁但係佢成船人擒曬嗰度過，佢點重現咧？又係俾啲透明膠咧？ 啊，俾啲透明膠片你咯。 真係嘅，真係有嘅。 真係有透明膠片嘅，係啊係啊，透明膠片。 哦，真係可以砌翻曬佢成棚人上去嘅。 係啊。 咁過癮？哦。 係啊，佢做一條透明膠片咧，喺只核戰機嗰度，喺個倉度走出嚟，係阿寶飛緊出嚟咯。 哦， 咁就核戰機有冇爛咗嗰個玻璃咁整一塊？ 核戰機係爛㗎，核戰機 係 爛㗎。 係係爛嘅，就係、是、爛嘅、 啊。 哇！咦，咁呢下都要過癮喎，係咯。 係啊，所以佢重現到最尾嗰個名場面啊！ 血出咗 啊 嘛， 佢仲有背脊係地球，唔地球定月球咁咁畫埋嚟添啊！ 係。哦，咦？咁樣啊？咦，咁真係爭啊！阿、啊、阿、啊、馬莎啊，送翻俾一最後一 shot 俾阿希利亞嗰下啫喎，係咯。 系啊，迟啲可能出埋都唔定啦，可能。 出埋系嘛？要出翻嗰架好似斩身豪嗰架咩男先得啦。 系，定 系 出 个男。马莎个公仔前面开迫击炮啊嘛。 嗯。 好。咁呢个都几搞嘢嘅，系咯。咁啊，大家买 买 就买。 冇买嗰啲 Robo 云高达嘅，咁我谂你都系直接买啲。 系。 不过谂住有啲中意高达嘅，之前都九成买咗噶啦，系。 系。唔係咁，嗰啲人就係最憎嘅 R 78出完又出，出完又出，出完又出啊嘛！佢哋就話， 但係呢一次又加咗啲咁嘅新嘢喺度啊嘛，最衰又係。 唔係，但係最大禍係 R 78呢個帽咧 ，Wobo 雲咧，佢出埋啲唔同色嗰啲版本已經好多隻啦。 啊，我出只 R 78都有好多唔同色嘅。 嗰啲咩 Real 低啊，咩 MSB 啊，嗰啲全部出曬噶嘛，佢 係。嗯，係啊，跟住又。佢嗰個三號機啊， 唔係咁嗰啲又冇人逼你買嘅，咁啊呢度照你話想擺翻一 set 就焗住啊，你嗰啲你唔中意可以唔買嘅。係係。喂， 呢只我 大佬， 呢只真係幾吸引嘅對我，因為我冇買之前嗰只啊嘛，咁我覺得呢只真 係。係咁啊啱啦，冇買之前嗰只啱曬就買呢只，直接買呢只，咁啊替翻咗呢個情景。 咁多嘢玩喎，係咯，影相都玩 啦。招號算唔算？即係嗱，佢都好大隻啊，出得。但我都覺得佢幾硬喎，出得呢只反而佢話就係動畫，但我覺得哇，點解咁硬嘅啲破？ 但係佢已經算勁嘅，有關節嘅個身。 啊，即係識扭噶嘛，條腰 扭到腰噶啦，其實都算係。 喂，我驚佢下一隻咧再補兩隻腳俾佢。 哦，一定啊！ 呢個唔一定有 完美完一定有完美之舞。 一定有。 係。跟住佢得把劍，係啦。跟住佢再出嗰隻高達咧，就係呢個嘅即都係完美高達啦，係嘛？ 完美高達狂死狼嗰個 係咪都未出㗎？ 未出。 咁我諗佢會留埋呢一隻啦，係啦。 一定有啊！ 咁到時又買 個。一號機都未出㗎。 一号机出咗嘅， 即系设计 真系改 咗 只 嗰只啊嘛， 因为改咗手臂，改咗只脚咁样嘅，佢真系有跟足嘅。 系系出咗啊，由一号同埋三号都出咗噶。 哦 ，T V 都出晒噶啦。 哦，唔紧要，你放心，后面仲有好似有好多号嘅，好多号到八号定几多号都有嘅。 我啲样唔同噶嘛，但系 嗰啲唔同系咁啊，系咁啊， 即 系嗰啲唔同得几紧要，的确系，即系要重新出嗰啲的确 系。 唔系，同埋嗰阵时其实改咗设定噶嘛。嗰陣時講其實 NT 係四號嘅，跟住後尾改咗變咗，因為多咗隻四號五號咧，跟住 NT 一變咗隻個四字係變咗係第嗰個研究所嘅名嚟嘅，即係第四號研究所嘅。 咁、啊、樣， 你如果睇翻咧，NT 個身上嗰有啲紅色嘅三角形嗰啲標籤啊，跟住佢上嗰個寫住個四字嘅。 嚇、 啊！ 哦， 咁、啊、但係開頭出嗰陣時講係四號嘅，但係後尾改咗設定係啊，真係變咗話唔係四號嘅嘛，佢變咗。 嗯， 系， 佢越吞越 四號係變咗隻藍色，係、四號係變咗隻藍色，有支激光炮，跟住嗰部啊嘛，即係佢同另外紅色嗰部揸格靈炮嗰部係五號啊 嘛。呢個一樣 嘅啫，大佬你將一啲原本已經有嘅有作品嘅嘢要吞俾一啲冇作品嘅嘢，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離譜喎。 差唔多啊，高達係過幾年又會改一次設定噶啦。佢嗰、那個即係一年戰爭入面， 嗯，唔係啦，咁都係好差啊呢件事啊，即係 fit in 佢嗰啲產品啊， 佢成日都要咁樣走嘅， 我唔好中意啊，因為如果你咁 fit in 法，仲有好多未 fit in 到嘅，你 fit in 曬佢啦，即係你冇可能 fit in 曬嘅，咁 anyway 啦，咁啊唔係唔知啊，咁好，仲有冇其他嘅玩具？ 好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差唔多， 差唔多。